名旗下吴建阳的新人。暂时知道这位20岁的男新人 Yuta 呢本身是一位电竞选手来的。同时他都喜欢音乐，今次出道呢全靠是他自己寄 demo 去到唱片公司。 才难你似是而非，爱也未儿戏，情假戏确实太真，喜欢的人是否欢喜当做推理。 作曲 V5 填词林夕，编曲监制何炳，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Yuta 推理的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端午节快乐啊！10点答应我梁继昌。 哇，今日好犀利啊！农历5月5号星期五啊，我系李丽睿。 你知唔知农历五月系全年最毒嗰个月啊？ 边度毒啊？点毒法？点毒法？点毒法？边方面毒？ 因为食得糯米多啊。定喺个糯米心 谂。古文老师点读啊？咩人话我想听啊？冤闻其详， 即系好多毒菌啊， 好多瘟疫啊，好多疾病啊。 最好专家建议最好农历五月全个月就唔好行房啦。 咁你遵唔遵守呢一个嘅讲法啊？ 对唔住，我有时差。你做咩喺度零头啫？啲中国 做咩啫？我唔中意，我唔中意听到啫嘛。 O K 得。 乜嘢好讲唔讲？要讲呢啲嘢啫。今日人大家放假， 正式嚟咯， 系咪？ 星期五，乐坛咸强横空现出。 咩话？ 乐坛咸强横空而出。 横空而出啊！ 是啊， 即系咩意思啊？ 咁啊，打横飞入嚟。 哦，好，咁我哋拭目以待吓，因为今日风骚唱不完咧，马老师决定要向十级挑战啦啊！不如提大家， 我有个雷暴警告喺度，唔惊。 李老师唔睬你啊！ 啊， 雷暴警告，有时间到今日11点半，希望大家过一个愉快嘅假日啊！未来3小时都系陪住大家嘅吓，同埋点唱嘅日子都系今日。 电话18723888，12点钟之后嘅话，快啲打电话嚟排队啦！ Thank you. 嗱，唔同嘅节日咧，有唔同嘅庆祝方法啦。有啲节日咧属于大家嘅，譬如端午节呢个大家噶啦。但有啲日子咧属于两个人嘅，例如嗰啲咩结婚周年啊、拍拖一周年啊、相识系啊、情人节啊嗰啲咁样。咁就有个呢个讨论区上面咧，就有一个太太咧就提出咗一个问题啦。佢话：诶、哎，我真系好唔开心啊，咁样。 点解嘅？ 咁咧，原来咧佢同老公咧就结咗婚几年啦，咁样咁啊，今年咧佢谂住，即系可能之前都系普普通通咁过啊，今年咧谂住庆祝一下，即系有啲仪式进行一下咁啦吓，咁啊，于是咧同老公讲，不如我哋去即系庆祝一下啦，咁样咁老公咧就好我安排咁样，咁但系最后点解佢会唔满意咧？咁样原来咧佢系带咗翻阿妈屋企食饭，即系同阿奶奶屋企食饭，咁啊当时咧呢、這个太太都话我都冇即系表现不满，都照食啦。 系， 但事后就梗系有少少炸型啦咁样。但系咧阿老公嘅讲法就系、是，咁阿妈煮咗好食啊嘛，同埋都有蛋糕啊，都系当晚咧阿奶奶都喺度切。即系呢一个结婚周年蛋糕咧，阿奶奶帮手一齐咧喺度拍手掌咁样，咁啊太太就觉得好冇 feel 啊吓，两位点睇啊呢样嘢？ 我觉得呢啲两个人嘅节日咧系应该浪漫少少，即系如果你平时嗰啲咩做节就去阿妈屋企食饭冇所谓， 应该添吓， 你两个人点会同阿妈食饭？ 喂，就算喺屋企食家，就算两个人喺屋企食家常饭咧，都至。都未夠嗬，即係真係要出去咧，有少少嗰啲， 除非個老公煮個心形牛 扒。點解老公煮啊？係啊，做乜就陰嘅你？因為你冇行房啊。 因為你又話人， 但係人哋一開頭就即刻講，咪嚇死我，你知唔知啊？ 我又篤 你，你 熱身噶嘛，大佬。 我一嚟就嚟。 你一嚟就嚟啊嘛， 佢慣常，佢慣常 係啊。我已經知道佢啦，我捉到佢條路啦，我咪同佢一齊玩咯。 慣常 咁啦，你講點樣走音？ 无言以 可能做咗五月嗰啲毒啊，唔系我觉得真系啊！如果你呢啲咁嘅特别日子咧，你点都要有啲嘢氹下个老婆。 有啲 嘢，就算你去阿妈屋企食饭都唔紧要，系咪买翻啲小礼物俾个老婆咧？ 唔系啊，人哋唔系礼唔礼物，佢唔中意食烹饪啊。 而家你去到嗰度冇办法啦，就预咗去阿妈度啦。我意思系食完饭你都可以买份小礼物俾阿老婆嘅。当然最好梗系唔好去阿妈度食。 系，我觉得呢一样嘢应该都知噶啦，系嘛？大家都已经结婚。但我覺得大家都有責任咯，係嘛？即係個女個點解要拎出去討論區嗰度，又要擺喺度公審佢個老公 咧？可能佢覺得真係唔開心啩，即係希望大家 咁唔開心， 為奴取下亂，得人哋氹下佢啩。不過亦都你講啱，有啲網民都話：咁唔係啊，人哋都有幫你切蛋糕啊咁咯。 唔係啊，個問題係在於就係首先一樣嘢嘅就係你應該要好清楚你個老公其實好可能就係一個佢乜嘢都唔識諗嘅人。係 啊，佢係啲咩人？ 佢係一種咩嘅人係咪？佢一個孖寶，總之佢會覺得佢就係話黐住阿媽，佢就會最開心。好多男人都係咁嘅喎。 係啊， 如果你諗住嘅就係呢兩個就係一齊度過嘅一個節日，你係唔想咁過嘅，我覺得你俾一啲街拉佢亦需要嘅。 自己掟埋位仲得 你就唔好叫佢去安排啦，叫佢安排就有機會會中伏嘅。咁如果中伏嘅話，你又將佢擺上去個討論區度俾人哋。公審，我覺得你又情何以堪咧？ 佢哋就可以同我老公講， 即係唔係？你既然知道邊個揾唱片會唔靠得譜嘅，就唔好揾佢揾 啦。 Exactly， 係咪？即係等於嗰日啫嘛。我哋做呢個片段，人間有好多我哋背後嘅嘢，冇人會知㗎。佢突然間喺度講， 我 就話： 一 陣間嗰啲 effect 我嚟，我即刻就唔好，因為你每一次你都一定係唔得嘅。跟住佢話：我話俾你聽，你得，但係我冇見過你成功，咁所以我就唔好啦。咁樣都係阿大佬自己。搞翻啦， 明白，明白， 即系咁啫嘛。 知道嗱， 系咪嗰啲靠谱嘅人，又或者靠唔住嘅人，你 系 唔应该将嗰啲嘢。 但系唔系 喎， 我当我讨论下啦。咁佢今次你唔俾佢试，下次唔俾佢试，咪永远都唔靠谱，永远都唔得咯。 哦，如果系咁样嘅话咧，你如果嗰一日你将嗰样嘢交俾佢嘅时候咧，你就要有一个 心理 准备，唔 可能翻阿妈度食噶咁样。 你就要预系咪预咗系咁样啦？你就唔好将呢一样嘢拎出去同人哋讲。 同埋佢一定会事前会知噶咯，嗬？喂，不如我哋即系个太太啊，不如下个礼拜二我哋翻阿妈度食饭庆祝咯。佢一定会预早知噶啦，咁你可以话啊唔好啦，我想去 station。 我咪咁嘅意思咯， 或者去长洲食海鲜。 因为你想人哋氹你开心啊嘛，你想人哋氹你开心嘅话， 你 又唔想失望，系咪？你亦都知对方系一个点样嘅人，我觉得你应该直头话俾佢听，我想点咯。 呢个会唔会都系有啲人嘅小缺点，就系我 assume 对方会明白我谂嘅。 千祈唔好 assume 对方 以为 你自己都唔了解你自己啦，你更何况你要对方去猜你嘅心里面点谂咧？ 千祈唔好以为啊，以为就出事嘅。 系啊。 唔好啊！我真系觉得唔好制啦呢啲咁嘅位， 即使相处咗几年吓，结咗婚几年，有时有啲嘢都系讲出嚟好啲吓。 其实我觉得每一样嘢都应该要清清楚楚，系啊，同对方讲。其实有乜所谓啫？点解要对方估你啫？到最后屘嘅时候，大家都失望，咁又何必咧？我唔系好明咯，系咪啊？因为我以前都犯过呢啲咁嘅错误，讲真。 真系啊？ 边个未犯过啊？ 犯过呢啲咁嘅错误嘅，就系成日都会觉得嘅，就系对方会估得到我自己心里面去谂乜嘢咯。例如食嘢啫嘛。永遠佢都係咁樣噶，即係佢其實嚟嚟去去，男人講真啦，唔係有幾多個係美食專家嚟噶。佢哋中意食開嗰幾間嘅話咧，最 safe 嘅就喺嗰幾間係咪？我相信大佬應該好同意啦。佢唔會話啊，周圍同你去深水埗有邊間？ 有啲人會， 邊度有啲人會有， 不過咧，多數係女仔會。 男仔 我識好多女仔都會，係啊，佢真係會周圍揾，跟住帶去嗰啲地方食嘅，未去過。 嗱，我好彩嘅就係我個另外一半就係啦，佢係一個孤獨嘅美食家，佢係會周圍去唔同嘅地方嗰度食完之後嘅話咧，佢就會下一次帶你去嘅。但係唔係十個裡面嘅話，我諗啊，男仔應該比較少啲啦，即係花心思喺呢啲咁嘅地方度帶你去一啲特別嘅地方度食飯。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啊，呢一樣嘢我應該要主導嗰啲咯，即係主動一啲咯。如果你係中意，係 啊， 想開心。 梗系要啦，点要花啲心思、花啲时间？ 马老师啊，你同你啲小女朋友咧咁浪漫，你有冇试过？ 有啊， 制造一啲好浪漫嘅二人嘅聚会。 有噶，有噶。 点样啊？可唔可以教我哋啊？ 嗱，我最经典咧就系嗰阵时一早已经问定个朋友仔，我想去跑马地嗰度食饭。咁佢而家话俾我听去一间啦，我话太贵啦。 A 字楼嗰间嘛。 系啊，我太贵啦，因为嗰阵时啱啱出嚟做嘢冇几耐。 嗰间好经典 嘅。系啊， 但系你个女朋友仔出埋声，你都话太贵啦，唔去噶嘛？ 唔系啊， 佢 问 朋 友 啊。 我唔係女仔， 唔係，我問朋友有咩介紹啊？因為我同埋嗰陣時細路仔啦，我覺得細路仔又唔適合去啲咁嘅地方。 係 嘅， 成熟啲就啱啦。 同埋我覺得，若果你食嗰餐飯，你又喺度擔心緊一陣間買嘅時候係想嗰張單嘅話，你就唔好去啦。 係啦，哇！原來3000多蚊嘅，你真係表曬冷汗， 真係會3000多蚊㗎， 係 真 係 起 碼啦。 係啊，咁你。跟住佢就介紹咗我去嗰、那個上次我哋去Austin婚禮嗰度嗰間學校附近嗰陣時有間餐廳嘅，我覺得幾好嘅嚇西餐廳。咁我去咗，我亦都問埋喂，大概咩價錢啊？有啲咩好食啊？我會做呢啲功課嘅。 係啊， 除咗去呢啲地方之外，我咧都會同我啲小女朋友仔咧去嗰啲街市度打邊爐嘅。嗰陣時我好興嘅，即係插住兩對蝦喺嗰堆西洋菜嗰度咧， 因為當洞房噶啦，插兩對蝦。 点啊？即系咩意思啊？即系嗰啲两 支蜡烛嘛， 龙 凤花烛 啊，龙凤烛、 龙虾烛啊，佢个叫龙凤花烛。 跟住你怼嚟怼去咁样系嘛？你插我，我插你咁样。 两下就成啦。 嗰啲好幼噶咋？ 配合得佢好好，你配合得佢好好啊。 唔系咁点做节目啊？ 龙凤花烛 两下就成啦，诶食得系啦， 几好啊嗰啲。 买靓正啊！ 系啊，唔系硬噶，唔好录咁耐啊。唔好搞咁耐啊！我话你听。 喂，有时候我觉得咧，啲隐世嘅小铺头嘅小西餐厅咧，几舒服嘅。例如咧，我记得嗰阵时赤柱咧，大家住孖后边有啲细餐厅啊， 系 好静嘅。咁但系里边个情调都几好啊。 系， 即系仲有嗰啲咩六点咧就会熄暗个灯光嗰啲西餐厅。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呢一种啊？即系六点后突然间扑一声咧，你觉得好似咩都睇唔到咁，要习惯一阵。 有 近海边啊，系啊， 近海边嗰啲更加多添啦。但系嗰边比较热闹啊嘛，我就系话静。街嗰边以前有间西餐厅，几舒服。 Okay, 不过我都试过，即系出事嘅。我记得去长洲食饭，嗰啲大排档。 专登去长洲食饭？ 唔系，即系有一次啊，去长洲啲海鲜档食饭咧，哇，有个女朋友仔着到好靓花布裙，但系隔篱嗰啲咧泼咗水落地下咧，佢、 啊、 已经 嗰啲啤酒杯啊嘛， 系啊， 轻轻轻轻，好正啊呢啲， 我好中意， 好食啊， 系啊，但系佢我睇住佢面黑。 你點解？你冇話俾佢聽去啲咁嘅地方㗎？ 梗係有啦。 好明顯佢嘅衣著係唔適合。 唔係，可能你女朋友真係未慣呢啲地方，去好少去啫。 因為佢頭幾次出街，咁佢係諗住著條花布裙，夏天嘅熱屎一淋淋。 哇！仲要搭住喺個身嗰度。 仲要後面又撞喺個背脊咧，佢已經扁牛牛啦。即係你明唔明啊？嗰啲折凳咧。係 啊。 咦？ 但當然你又唔敢出聲啦，係咪先？ 係啦，快快出咗自己。走啦，仲谂住有下文嘅嘛， 冇插两支鞋啦，当时 仲谂住留长洲咁啊，走啦， 塞晒鱼船，带晒啲嘢喺身吓， 好嘢，又有一个名嘅妙龄少女走甩咗， 本来带晒安全用品噶啦。 嗨，早晨早晨，星期五早上啊，雷暴警告有阵时，今日十一点半。今日我哋有呢一个风骚唱不完，犀利啦！像你又知唔知？我哋今日会特别嘉宾系咪 啊？犀利啊，总厨啊， 总厨啊， 好靓仔啊， 哇，小鲜肉总厨， 可唔可以介绍俾我识啊？ 可以， 哇，正啊，煮我嚟食啊，食我食我。 26分啦，咁啊，琴日咧，我終於咧聽從大家嘅勸告咧，走咗靚鴨嘟街啦嚇，咁樣，咁啊買嗰、那個，因為我屋企嘅電視遙控壞咗啊嘛，咁於是走去啦，咁入到去咧，流老老入大觀園，我好多年冇去啊，直情咧係，仲要問啲師奶邊條鴨寮街，咁啊指去啦，咁入到去，好啦，有間鋪咧，已經見到擺曬全部咩遙控都有，咁、啊走埋我就話即係講出我電視機嗰個牌子，即係型號啦，咁樣，讲嘢定唔讲嘢咁样，讲嘢定唔讲嘢？我咩讲嘢定唔讲嘢？ 可以对住佢， 即系对住讲嘢定唔对住讲嘢？哦，咁对又点唔对啊？ 佢系咪地球人嚟噶？而家啲 remote 就犀利噶喎。 对对又点唔对？ 即系 Siri 咁样咯。 系啊， 佢唔系普通话， 声控 普通话、客家话、广东话， 讲得快定讲得慢？ 中间有冇先？ 中间有冇讲粗口？咁我 跟住咧， 咁讲嘢几多钱？唔讲嘢几多钱？讲嘢贵好多噶。230，唔讲嘢咧就130咁样， 哇抵啊！ 咁跟住佢俾咗个嗱，呢个唔讲嘢嘅，如果你要平啲呢个啦咁样，我但系有个讲嘢咧，即系个咪仔，呃人噶嘛，啲假噶嘛， 真系好好啊！ 哇，呢只 老板， 呢个老板真系呢个假噶，你睇住佢有就知道讲唔讲得噶。嗱呢个讲得啦，230咁，咁咧跟住我最后都拣咗我唔讲嘢啦， 梗系啦，因为我叫你个讲嘢冇用喎， 我都冇用过，即系我以前真嗰个系有嘅。我都冇用過咁咯，咁咪好咯，做呢個啦，咁樣跟住佢咧揸住呢一個遙控咧，就同你 check 下先啦，咁樣對住一部機嘟嘟嘟嘟嘟嘟撳咗好耐，跟住得啦，全部正常。 哇，好型啊！呢啲 IT 人 好犀利㗎， 我知啊，係啊，嗰啲大叔嚟嘅。 係，你用幾日？如果唔啱咧，攞翻嚟，豆領都唔使俾。 哇，好嘢！ 所以一早就叫你去呢啲地方咧，翻咩撈你嗰啲乜嘢啊？ 好豪氣啊！ 嘥鬼氣真 係， 我一早同你講話買嗰啲萬能 remote 啊！如果可以有個萬能 remote 你都幾好。 我就用長期、長期熄機啦。 倒緊帶， 係星夢嚟， 唔係倒帶，係快啲，撳翻快啲。fast forward，fast forward， 係啊，開唔開心啊？去到嗰條街行， 有冇行？ 我係你周圍行下食下嘢 啦，周圍附近四通八達。 我有周圍行下，我有周圍行，但係就琴日比較偏熱，好翳。 日日都熱㗎啦，大佬。 我都有行啊，係 行去邊啊？有冇食嘢？ 冇食嘢，不過都買咗啲其他濕濕碎碎嘢咁。都幾得意嘅，即係我覺得城中呢啲地方 係啊，你實耐唔耐應該要去啊。 嗰度附近咧又有玩具街啦，有賣布嘅啦，賣樓 可以行咗一日都得。如果你真係有興趣行， 一日行唔曬，我話俾你聽，真係啊，因為佢又有啲小型嘅 cafe 啦，周圍附近又有啲文青嘅街道啦，有啲好特色嘅嘢食啦，你記唔記得？ 記得 係啊，嗰度嘅話你正喺嗰度真係可以玩幾日 嘅，係啊， 早餐食到個晚餐。 因為我哋香港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地方，應該要多啲去睇下佢，行下佢 嘅。好，就趁呢個假期。好，十点半听紧呢个风骚浮人，廿九度气温，雷暴警告又到十一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沙头角码头今日起逢公众假期星期六同日开放俾本地旅行团到访。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朝早主持开放仪式，佢致辞嘅时候话，旧年公布嘅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提出逐步开放沙头角码头作旅游活动，并研究长远开放沙头角墟所需嘅配套。局部开放沙头角墟之后，旅行团可以从沙头角码头坐船前往荔枝窝、吉澳等外岛观光。政府特意平整一幅在码头旁边的政府土地作为特定区域，又划出空间给沙头角居民售卖特色产品，并设有给旅客打卡的位置。林郑月娥希望今次计划能够创造多赢局面，打通以沙头角为重点的旅游发展。今日端午节，大澳同赤柱分别举办龙舟活动。大澳乡事委员会今年复办龙舟竞渡活动，有十三艘中龙参加赛事。有龙舟健儿话，对于相隔两年再次举办龙舟比赛，感到十分兴奋，亦都可以感受端午节气氛。每个龙舟健儿都要出示打齐三针的证明、即日快测阴性结果同埋扫安心出行。戴上识别手带之后，才可以上船出赛。另外，有已经搬出市区的居民专程回大澳观赏龙舟游涌。大澳龙舟游涌是一项以龙舟进行的祭祀仪式和传统习俗，已经有过百年历史，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珍宝海鲜舫牌照到期之后，今个月将会移离香港。旅游组织活现香港创办人陈志远表示可惜，但亦都属于预期之内。他认为珍宝海鲜舫是基于疫情影响营运，建议用公帑短暂假日，或者邀请马会等第三方提供短期津贴，令海鲜舫在疫情过后有机会重生。陈志远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珍宝海鲜舫是香港的出名景点、重要的文化地景，不少香港人都有回忆，具有保育价值。立法会议员、古物咨询委员会前主席林小鲁在同一节目说，社会应该先分清楚，希望保留珍宝海鲜舫的软件还是硬件，如果要政府介入以公帑帮手经营，等同插喉吊命，他认为不合适，亦都看不到出路。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57宗新冠病例，包括37宗確診和120個無症狀感染者，沒有新增死亡病例，亦都沒有新增疑似病例。確診病例方面，本土有20宗，包括北京8宗、上海8宗、內蒙古3宗和四川1宗。無症狀感染方面，本土有54宗，包括廣西9宗、上海8宗和北京7宗等。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新界局部地区初时雨势较大。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同星期日持续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至到上昼十一点半。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欢迎嚟到深宵多元音乐空间。 无论你身在世界边个角落，无论你呢一刻做紧啲乜嘢，我哋每晚都预备咗一个以你嘅音乐口味为依归。4小时嘅多元音乐空间， 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每晚深宵2点至清晨6点，刘佩龙、岑亮、曾洁莹， 同你一齐分享一个融汇中外音乐嘅听觉乐园。 都是同一把口，那把口就是不是我来唱歌，是喜欢讲话，喜欢跟人分享。我亦都希望可以在我身边的朋友啊，或者认识我的人都因为我的开心和我的创造啊，真的可以创造的命运可以感染到他。Hello， 我是刘小维，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 我是 Alex 李志刚。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和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2-23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2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继续翻我哋节目一雷暴警告，有时间到11点半嘅。咁今日咧睇到有啲嘅文章咧，讲及一啲平时我哋可能呢一个小习惯，唔知大家有冇做咧咁样。因为咧，根据一啲嘅医生讲咧，如果呢个习惯咧，如果大家系好似一两次冇事咧，就唔好觉得系冇事，因为呢一种习惯咧，分分钟会令到你耳膜破裂啦，脑出血啦，中耳炎啦，即系如果最严重啦吓，当然系 对个耳仔有关 嘅。嗯，系啦，你咩习惯咧？唔系啊。就係有時咧，有啲好斯文嘅女仔，我見女仔會多啲啲嘅，就喺呢個公眾場合，唔係，就係當佢突然間打字咧，佢覺得唔係幾好意思，就攣住個鼻， 我係咁嘅， 焗翻佢。咁樣， 我知啊， 係啦、啊， 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噴射出嚟嘅時候，好似一架車起步咁樣， 係、啊啊啊、醫生就形容為呢個係一個跑車， 啊、 你夾硬撞翻轉頭咧， 對啊，係 對嗰個身體係非常之大影響、嗯。 你有冇試過？其實你有時你攣住個鼻嘅話，你一打一次嘅話，個耳膜可以噗咁樣一下噶。 唔好立亂試。 係啊，唔係立亂試，我係經常會係咁樣。 你成日仲係咁啊？而家 我到而家都仲係咁，因為我知道有醫生同我講過，千祈唔好咁樣，因為個耳膜會穿嘅有時。 哇！ 係啊，有呢個後撞力。 系啊， 有兩邊跑 嘛， 系啊， 即係等於你潛水啫嘛，潛水你等於你又潛得好深嘅地方，你會去到嗰啲冇咁深嘅地方嘅話，你都要做呢個動作嘅啫。咁、等佢咧嗰啲， 但你咁多年都係，而家到而家， 到而家都仲係咁壞習慣嚟嘅，因為我成日都會好驚人哋有呢啲咁樣嘅即係擔心，尤其是係而家有疫情，你突然間打個大黑黐嘅時候咧，周圍附近嘅人就會 避開啊，即刻跑開 啊，就係咁咯。 係啦，咁啊醫生 咧，呢啲我都會好小心。 如果你覺得呢樣嘢冇禮貌，或者驚人哋好似頭先你所讲咧，不如你自己揾双手合住，由佢喷出嚟，但系就唔好影响到人咯。即系如果你冇掹唔切纸巾，又好快咁啊！你下次掹唔切纸巾，起码自己揞住，但都走咗出嚟先，就唔好佢捻住个鼻焗翻入去咯。 你有冇识到有一啲人咧？打乞嗤系好得人惊噶。 系啊， 咪系咯，好大声 啊！吹喇叭咁好似， 好大声啊！ 有一個唔知係乜嘢嘅親戚咧，係打乞嗤嘅時候咧，喺三樓一喺地下都聽到，佢哋哇啫哇啫，跟住仲要係真係好大動作啦。有一次係扭親條腰， 我明白啊，會噶 會噶會噶 會噶， 應該笑，因為有一次見到佢，哎呀！哎呀，我做乜事啊？做乜事啊？打我乞嗤啫喎！ 系啊， 系啊，扭伤条腰，唔知点解， 因为一挫嗰下 系啊， 控制 危险嘅其实。 点解会咁犀利啊？ 唔知咧，我打乞嗤又好大声，我觉得好劲，好威。 同埋咧，打乞嗤嘅时候咧，通常生理上你会闭埋双眼噶， 你系冇办法擘大眼噶， 擘唔到大眼噶、 啊。 所以你知唔知最危险系乜嘢？就系揸紧车，揸紧车你突然间打乞嗤，打乞嗤嘅时候咧。我成日覺得有少少危險啫，因為你一定會眯埋，跟住坐一坐個頭咁，咁但係你揸車咁啊，但係控制唔到啊， 嗰下啫。 但係你打車你預咗㗎啦，知㗎啦，即係 未必 㗎，準備 未必㗎、哦， 有時好快。 但係你又特別多呢啲嘢㗎，我發覺。 我今朝都连打三个乞嗤啦， 系啊，可能有人讲你咯， 肯定系啦， 有人讲你坏话啦， 我知啊，我知道边个 系有人挂住你，今日好多人挂住你，系啊，想睇你点 样，系 点样挑战十级难度 嗰个，系啊， 咁、 啊、 咯。你有冇发觉你成日都有好多呢啲咁嘅奇奇怪怪嘢？即系例如食下饭嘅话咧，讲嘢嘅时候会自己捉到自己嗰种嗰啲咁样噶？ 有冇啊？ 你。打一次我就覺得我日日都打一次嘅， 日日都打噶。呢幾日係咪鼻敏感啊？ 唔係，我唔係鼻敏感。 你唔打唔舒服， 唔俾人打唔舒服，應該話唔俾人打， 或者唔窒唔舒服。 我一個一日打一次啦，多唔多啊？ 一日打一次乜嘢？咩啊？ 乞嗤？ 我點知你打咩？ 你有計嘅咩？ 打咁多嘢？ 唔係，我覺得我日日都打噶，唔知點解。系啊， 咁你其实你又唔承认自己鼻敏感，你鼻敏感你唔觉啫。 唔系鼻敏感又唔会好似佢咁样嘅，系、嗯、啊，系连续打啊嘛。嗰时 Dr. Johnny 都有讲过啦，系 啊，你控制唔到噶嘛。 冇错。 唔系我只系话你系特别多呢啲咁样嘅奇奇怪怪嘅嘢嘅，即系无端端讲嗰下嘢咁咯，佢就会自己都好似捉到自己嘅咁，好似老人家。 佢而家好似想呕咁添啊！ 系啊， 笑会想 有时又会 想 系笑到想呕啊咁样咯。 我记得嗰次我同你一齐跳开嘛，佢讲嗰嘢想呕， 好得人惊。 后头翻动嗰啲声音， 唔系啊，净系鬼驱人嗰只。 我可能都系就嚟就嚟咩啦？ 就嚟发达， 就嚟 发达， 系啊！ 好啊，恭喜你啊！ 应承我哋唔好离开呢个节目啊！发达 我即刻走。 好啊，好啊，咁你快啲发达， 即走。 不过要小心啲，因为咧，我想讲一样嘢咧，就若果你特别多呢啲咁嘅，可能系吞烟上面无端端会捉亲自己啊， 好危险噶。 唔单止系危险啊，好可能你身体亦都系有啲地方嘅话，你系需要留意嘅。 有警号， 警号嚟嘅，即系例如有啲人会成个耐唔耐会见到佢，哇，做咩事啊？成只眼咧爆晒，爆晒 血管 嘅咁，呢样咧又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咧可能就系你会有呢个高血压，所以嘅就系显现到咧就系你嗰啲微丝血管系比较容易破裂，所以若果你经常有啲咁嘅情况咧，又咪有啲人喺度讲嘅就话，唔紧要啊，应该系热气啊，热气嘅话咧又会冲到嗰啲眼咧。就会爆开，点 解有咁嘅声嘅？ 因为嗰啲阿师奶讲噶嘛，咁阿师奶讲我就用呢啲声，唔紧要，系啊，少饮啲嘢 OK 噶啦，咁样就唔好信啊。 哦，明白明白， 系啊， 坊间好多呢啲咁嘅讲法， 系啦， 饮啲菊花茶啦，咁样 冇错，咁啊清咗热气就冇事噶啦，咁样。但系其实咧，如果你成日经常有呢个咁嘅情况，你要小心啲，好可能就你血压过高， 冇错， 系啦，就显现到系你嗰啲眼嘅微丝血管容易爆嘅。咁又或者你讲紧你就吞烟上面有有問題嘅話，你亦都要小心啲啦。好可能就係呢啲咁嘅方面嘅肌肉啊，或者你口腔嘅肌肉嘅話，亦都係開始衰退或者係冇咁好咯，唔係咁好噶。即係其實唔好以為我哋食嘢能夠吞到嘢，我哋吞到口水， 唔係理所當然， 唔係理所當然噶，係吞唔到噶。 我覺得我條頸都好肥大， 你全身都肥，只得條頸咩？ 淨係得條頸， 唔 係 佢有啲有啲地方好瘦嘅， 我冇見過， 好瘦弱嘅，係 啊， 你唔會見到嘅。 唔係啊，第一手腳而家都開始肥，有啲蓮藕。 米渣咪 煲汤， 米之强，米之强， 米之连强，米之连强。 佢又容易即系呕作呕啦，坑亲啦， 系啊，自己 又容易跌妻， 系啊，所以你咪啲阿伯之前会做啲咁嘅嘢啊，你捉棋啦，得闲。 公园， 去公园，去公园坐下啦。 系啊，三个公园嗰度倾下偈啦。你 唔去公园咧，净系搵第二样嘢玩。 我明，系啊， 睇有冇大妈唱歌先啦。就边个啊？成佢中意睇小苹果啊？ 佢都要大苹果啦，食苹果批啦佢。 With no peace of mind, and I'm ready for the times to get better. I've got to tell you.Find a way out. I've had enough of this continual rain. Changes are coming, no doubt. It's been a too long time with no peace of mind, and I'm ready for the times.From me what I cannot give. I feel so lonesome at times. I have a dream that I wish I could live. It's burning holes in my mind. It's been a too long time with no peace of mind, and I'm ready for the times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It's been a too long time with no peace of mind, and I'm ready for the times 网上情，快乐其实很简单。我哋经常祝人假期快乐，系咪真系快乐呢？我知道好多人身边有好多好烦扰嘅事情，不过心灵嘅房间唔打扫就会铺满灰尘，蒙尘嘅心会变得灰色迷茫。我哋每日都会经历好多事，开心嘅、唔开心嘅，好难避免。当心里面的事情一多，就会变得复杂无序，心情就会乱起上来。有些痛苦的情绪、不愉快的回忆，如果不扫走它呢，心里面的房间就会非常污糟的。要快乐很简单，就是令自己不要不快乐就可以了。学会平静地接受现实，学会对自己讲声顺其自然，学会坦然面对厄运，学会积极看待人生，学会凡事都往好处那边想。这样阳光就会流入心里面，驱走恐惧，驱走黑暗。记住，请放低你的自卑，将这两个字从你的字典里面删去。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成为伟人， 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内心强大的人。内心的强大可以稀释一切痛苦哀怨，内心的强大能够有效弥补你外在的不足，内心的强大能够令你无所畏惧走在大路上，内心的强大令你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思想高过所有的山峰。当你能够相信自己，找好自己的位置，你就可以拥有一个有价值的人生。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咁请为最好的自己加油，让积极打败消极，让高尚打败鄙陋，让真诚打败虚伪。只要你愿意，你完全可以一辈子做最好的你。将以上的妄想情送给大家，记住做一个风骚快活人。 快乐是阳光普照的清晨，快乐是流水美妙的音韵，快乐其实分分钟把你等，只要你懂得点去找。快乐是寻找天际的星辰，快乐是回忆沙滩的足印，快乐其实哪一位都有份，不管你是富或贫。朋友爱，父母恩，每刻温暖在我心，豁达满足，人爱是因，快乐变常共你相亲。快乐是回家往浴缸一浸，快乐是一首好歌嘴旅行，一张漫步一杯香槟，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是儿子亲昵的一吻，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在我心，豁达满足，人爱是因，快乐便常共你相亲，快乐是离开都市的烟尘，快乐是回家往浴缸一浸，快乐是一首好歌嘴旅行，一张漫步一杯香槟，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是儿子亲昵的一吻，快乐常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快乐常伴我这一生，因我是快乐人。 好啦，快乐嘅莫过于嘅就系话咧，揾到心头好啦， 冇错，开心到爆棚。 呢排唔单止话即系讲紧心头好啦，我谂咧有好多嘅朋友咧，其实都应该呢一排咧就即系系咁样谂住几买唔买到咧，揿唔揿到咧， 系啊， 系啊，讲紧嘅就系演唱会飞啊。不过呢排真系多咗好多， 系啊， 即系开翻即系演唱会啦，咁样亦都开始嘅就系实现到嘅就系喂实名制去买呢个演唱会飞等等啦。好啦，咁其实两位其实有冇试过嘅咧？譬如可能 有啊。 喺呢一方面，我为咗要得到嗰个心头号， 有啊，天腳底都要一定要買到， 好傻 嘅 有時做啲嘢， 好啊，分享一下分享一下，你先啦，行唔行？ 我試過咧，哇！有一個飲品咧，當年我諗都十幾年前嘅啦。 嗯， 佢將一副麻雀好靚。 咩嚟㗎？ 麻雀啊， 打 麻雀嗰啲啊。 飲咩飲品啊？ 係啊。 有咩？ 有啊。 咁係意思即係換啊，即係 換啊。 換麻雀。 係啊，哇！好靚，好精緻。佢仲有一個箱，我夢寐以求嗰、那個嗰啲鋁質嗰啲箱。 嗯。 我覺得哇，好正！我想換一套攞翻屋企。 嗯。咁跟住嗰個箱揾嚟翻工。你中意鋁質嘛？ 一嚟二用。 系咯，系咯，唔系 啱饮饮饮， 佢唔系女质，佢系女色啫。啊，嗯，有啲唔同。 系啦， 有得换嘅咩？女色喺边度换啊？问你咪知咯。 换系玩嗰个换。 喺《糯米的森林》换啊。 换啊，玩具都换啊。 咁点啊？终于换到啦。 系哇，搏命饮饮饮饮饮，即系 要饮好多钱，好多支啊要。 啊， 即系储好多钱。 系啊系啊，饮饮饮。 系点换法啊？换领嘅方法系。 即係譬如話你飲夠 十樽， 係啦， 哦、 總之就可以去換啦。啊，好嘢，滿心歡喜啦，夠啦，哎呀，仲要喺早兩日完食，正，走去，誒，唔該，我要換個麻雀，嗯，好啊，等一陣。哇，正啊，翻屋企同阿媽打先， 嗯， 攞翻出嚟， 阿媽啲錢先， 攞出嚟，咦，咁細盒嘅，係啊，打俾你睇下。旅行麻雀， 哦， 成粒 纸麻雀， 但系你中意个样啫嘛，细粒咪细粒咯。 佢谂住嗰阵成 阿妈打 啊 嘛， 咁样 咁细粒， 二索定系一索？ 系啊，你谂下佢即系游乐差咧，系真系有啲唔高兴嘅，以为即系打即系打麻雀嗰啲麻雀啊嘛，点知原来咁细粒嗰啲，唉，冇用，系啦。 我试过有一次咧，就要去换咧，就系奥利华，奥利华你知边个啦？即 系 嗰个好靓个厨师啦，佢咧就有一。系列嘅一啲嘅煲啊，刀啊，又或者砧板 啊， 港 女夢寐以求啊， 系咪先？佢咧就同有某間嘅超級市場嗰度咧就合作，佢話成套嘢擺曬喺嗰個超級市場個門口嗰度，我見到簡直嘅哇，心癢到不得了，好靚，同埋嗰啲咧真係唔係話嗰啲薄熱熱嘅嗰啲煲嚟嘅，講緊 真材實料， 真材實料好重嘅嗰啲嘅就係不鏽鋼煲。如果你要買嘅話，起碼過千，但係佢嗰度咧就係咁樣。他会有一张纸给你，咁跟住咧就系你要买满$100嘅话，佢就可以吸一个印啦，直接到你贴贴贴贴贴贴到有某个位嘅时候咧，就送你一把刀，跟住就贴贴贴贴到，继续嗰阵就送一个砧板，再贴贴贴贴就送一个镬铲，直接到你去到好后，你先至会可以有一个咧就系你自己想要嘅一个煲。其实我心里面嘅话咧，就系成套里面咧，我只系想要某一个煲啫。咁但系咧，我一睇嘅话，哇，嗰度起码都要买成几千蚊嘢，但系唔紧要，横掂我。个个礼拜都要买噶啦，咁、其实我觉得冇嘢噶，系咪先？我$500+$500嘅话，四次系咪啊？四个礼拜我一定会换。 你一定俾到原因自己。 唔系，因为其实真系你一定会去市场买噶嘛，你真系会买到嘛。咁但我又真系好想，咁我咪就储咯，系咪？储，永远咧就系咁样噶。佢一定会有一啲咁嘅嘢嘅，就送埋啲刀俾我哋。诶、哎，边个要？咁即系俾朋友。跟住咧有呢个咁嘅砧板，我唔要，俾边个要，边个攞就系。好啦，去到就嚟去到嗰个煲嘅时候嘅话咧，哇，好紧张，我就狂去买嘢，佢真系会捉到你嘅心理噶。 系啊， 嗰段时间其实基本上咧，一放工就去买嘢，但系 次都有二十卷， 我屋企已經好多嘢啦，雞蛋都有兩盤。 但你眼裏面淨係望到嗰個鑊啊嘛， 係啊，我就嚟到啦，咁我唯有要去買啦。好啦，最主要當我真係買到嘅時候嘅話咧，哇，真貼到去到嗰個位啦，就即刻去換啦。點不知咧？换晒咯， 哎呀， 冇崩溃咯。 咁跟住我同佢讲，我点解冇换晒？点解冇换晒噶？点解你唔话俾我听过？佢就话你望一望先啊，姐。下边嗰度其实我哋咧有一啲咧 细 嘅字已经话俾你听，我就送完就系啊，送完即止噶啦。如果冇嘅话咧，我就真系冇噶啦。对唔住，真系冇。 好崩溃， 崩溃啊！ 真杀人咯。 咁又唔紧要，如果系嘅话咧，我会再继续，我就换下一个煲啦。 哦，即系28cm就唔换啦， 继续追求 换32 啦。咁跟住就再继续买，即系又贴啦，贴完嘅时候嘅话咧，佢成个 camping 已经完啦，我都未做到。 喂，但有时追得到未必好嘅。嗰阵时咧有个电油站，咁佢同一只好出名红色嗰只汽水咧，就送一架车啊，嗰啲小朋友坐嗰啲车，成架车都系画咗个 logo 嘅，即系有嗰只汽水好靓。特別版嘅，咁嗰時我啲小朋友做好細啦，咁樣又係啦，唔知入滿幾多錢有啦，吸， 你覺得你一定會買到噶嘛？ 係啊，換 人 唔係 人 有， 成日都有， 因為出面冇得賣噶，佢係成架都係嗰個可咩嘅樣嘅。好啦，咁啊，終於咧換咗翻嚟啦。哇！我攞嗰日都已經有少少哇～ 佢鐵嘅好重嘅成架車， 正啊！ 搬到翻屋企咧，好難踩嘅。原來咧，即係佢好似踩單車咁啊！ 唔好使， 唔好踩噶。咁但係咧，小朋友踩唔到，唔係好踩啦。譬如買邊又重，又坐，我點坐落去啫？小朋友嗰啲車， 佢坐唔落 㗎，我坐唔落㗎。 唔理啦， 但係又大又重，又阻掟，最後就擺埋一邊咯，即係冇乜 你。你仲要加咗几多钱啊？你话要加钱？ 我唔记得啦，好多年前啊，靓就靓嘅，但系咧，第一唔系好容易踩咯，即系嗰个里边嗰个 pedal 咧， 嗰个 pedal 系完全喐唔到嘅， 好硬啊，因为成架铁好重，有时扫地都要 铁车啊， 铁嘅成架， 仲要拱开佢，跟住就 仲要拱开佢， 你话件事系咪？ 因为你揸车嘅时候绑佢喺后边出街， 左鬼掟啊！ 我就攞翻翻嚟俾佢啊，嗰个油站嗰度，啱啱啊？ 因为换俾人，喂， 系啊， 孙 叔，你又嚟？ 梗系三九啊！ 你唔要三九，换翻嚟都可能系60蚊啫，跟住你即刻再买三九。 系精美嘅，不过即系实用唔高咯。即系如果你好中意， 梗系唔实用。 中意草嘅玩嚟冇所谓啦。有时所以换得到，亦都未必真系咁心流好。 系换得 睇嗰阵你好想要， 系啊，追唔到就话即系。 有时换咗翻嚟，原来真系有落差咧，真系好失望。 我都试过，系啊。換咗有嗰啲嘢，哇！佢係咩嘢話？係啊，嗰個係嗰啲打爛嘅叫 smoothies 嗰啲咁嘅嘢嚟㗎。佢拍咗一條片嘅話，你就覺得哇，好正啊！點不知咧係整唔到㗎。 好似係發發條鯊魚咁。 係啊，冇錯，佢買咗兩條啊，但係聽聞好似有人買 一條係鯊魚，一條係水魚。 水就係水魚， 冇錯啦。 水魚買鯊魚， 水魚買鯊魚， 恭喜恭喜！ 喂，冇咁大聲啊！今日你唱發發嗰只歌喎， 人哋都唔知對你幾好啊！ 我知啊， 因為你唱唔到啊。 发生多宗导致多人死伤的枪击案之后，依然没有任何作为。他认为现在一定要切实做一些事情。拜登就枪管问题在白宫发表讲话，提出要禁止攻击性武器，将这类武器的年龄限制提高到21岁，加强对购买者的背景审查，引入妥善储存枪械的法例，没有存放好枪械的人要负上个人责任。拜登強調，現在是槍管方面的努力，並非要從任何人手上奪走槍械，但反問美國還要承受多少次屠殺行為，又說大多數共和黨人不願意採取任何行動，做法不合理。他支持民主、共和兩黨在參議院就槍管問題尋求共識。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7713點，升29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日元12.98，瑞士法郎0.958，加元1.257，人民幣6.625，英鎊對美元1.258，歐元對美元1.076，澳元對美元0.726，新西蘭元對美元0.6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70.07美元，賣出1870.58美元。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嚟驟雨同埋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早荃湾、大埔同北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新界局部地区初时雨势较大，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同星期日持续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30。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二零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红隧九龙入口啦，车龙排到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近浅水湾泳滩一段是车多挤塞，车龙排到香岛小筑。后少少香岛道去赤柱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同样都是非常挤塞，龙尾就排到黄竹坑道花园。野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是挤塞，龙尾在濠涌。反方向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同样都是车多挤塞，龙尾就排返去西贡消防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天时暑热拣饮品，用自家制嘅沙冰取代果汁或者汽水，冇咁甜，口味又健康。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丰收快活日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丰收快活人。 好，踏入第二个钟头嘅风骚浮人，三十度嘅温，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11:30。公众假期嘅早上搞后时候咧，可以打嚟18723888做点唱嘅。 而家都可以打嚟啦，如果你唔介意， 系 啊，因为德哥仔已经翻咗嚟啦。 好靓仔啊！ 18723888嘅话，快啲打电话嚟同阿德哥仔打声招呼。 好，你又知唔知？马上开始同学互相问问题的时间。 互片 咩效果啊同学 片。 好，我来先啊。 好。 咁今日呢我呢个问题呢同上几次都有少相似嘅。嗱就首先呢就好多国家呢都有唔同嘅俗语啦、啊、我记得之前都问过韩国啊咁样。今日呢个呢系德国嘅一句俗语。嗰个俗语就系咁讲啦。小动物都会制造粪便啦，小动物都会制造粪便、 嗯。 你知唔知其实佢意思系咩呢？第一，等同我哋香港人一句俗语叫做鬼唔知阿妈女人咩、 嗯。 第二，不要忽视小事情，因为一样会有大影响。第三，这个世界是平等的，有些事谁也不能避免。第四，劝喻人哋唔好低估一啲弱势人士嘅能力。他们随时都会可以制造很大的麻烦。第一，鬼不知道妈女人什么。第二，不要忽视小事情。第三，世界平等的，有些事哪个都不能避免。第四，你不要低估弱势人士，有时都会很麻烦的。 哎哎，鬼不知道妈女人。 我记得我在 Frankfurt 的时候呢。 什么 Ford 啊？继续啊，继续啊。 哦，很肤浅啊，你们，我不想跟你们讲。三 A。你冇输啊！你冇答错啊！ 嗱 ，Frankfurt， 几日个 Frankfurt？ 法兰克福系嘛？ 你食肠咋系嘛？读书食你个肠啊！ 食咸嘅厨师肠，冇人啱。 嗱、 哎、呀， 去法兰克福读书， 好，剩低 原来去错地方啊！ 剩低第 B D 系嘛？ 剩低 B D B 咧就系不要忽视小事情，因为一样可能产生大影响。 嗯、 第四，劝喻人哋唔好低估弱势人士，因为随时都可以制造好大嘅麻烦。 D， 你系都要同我拗咯？ 当然啦， 即系乜都拗咯。 我唔系乜都拗，真谷饱。我只不过系唔想同你坐埋同一条。 马小强系 B。即 系 D， 边 个得？又系我啱，系咪？ 今日马少强先执头筹， 有冇搞错？ 俾佢撞中咗，唔好忽视小事情，小事情可能有大影响噶。就系小动物都会制造粪便。 我和你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住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 晴朗是同应口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洪流在海角， 当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 从未担心雨天， 在这几年前，希望面前好好的经验，岁月留身边，开展不忘信念，用我生路代言，坚毅代言，建立每一天，重运这地长跑，尽全力。 一首特别歌叫《前》，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唱的都是很多我们熟悉的朋友们。 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身边，始终不忘信念，用我心路 加上无限的活力和这个正能量，我们一起往前跑。你又知不知道出题目的 李婆婆婆婆 李婆早晨 早晨，怎么对咁好啊？ 我准备闹你了， 准备好似有客家婆嗰个咁样嘅情况。 你唔记得 上个礼拜？ 你唔记得佢系一啖砂糖一啖 A 嗰啲人嚟 嘅？ 佢呢一刻赞完你，下一刻就踢你噶啦。 冇错， 你唔好信佢。 突然之间对你好好嘅话咧，一定有阴谋。 你唔知点解啊？以前咧有个故事，我用十秒钟。咁咧有只蝎子啊，咁啊去到河边过唔到，咁有个条鱼就话我咩你啦。 我知我听过蝎子的故事啊嘛。 蝎子 的 故事。 系啊，本性就 系咁。本性就 系系啊，本性就系咁，冇错，就系欺善怕恶。 我哋钳有阵出嚟。 哦，李婆， 话有啲蝎子咁肥咩？我真系好想食啊！ 肥 蝎，肥蝎，肥蝎美人。好啦，嚟啦噃， 来吧。 想问一问咧，就系哇，当然啦，大家都好紧张啊，就话究竟几时我哋可以飞啦？ 嗯。 但系飞嘅时候咧，我又会觉得就系有啲人咧会专登会拣唔同嘅航空公司。佢话因为唔同嘅航空公司啲空姐系唔同噶。 系啊，系啊，系啊。 你哋喺呢方面有冇研究？ 有。美洲嗰啲咧就好有美洲款啦。 例如咧。比較高大， 好慈祥， 係啊， 好慈祥， 好好好好大媽 feel 嘅， 媽媽咁樣照顧你 嘅，同意， 都舒服嘅， 嗯， 都好嘅。 咁如果係內地嗰啲咧，你應該搭唔少啊， 真係高質。特別是頭等艙嗰啲，非同小可。 你搭過頭等艙咩？ 佢行過望， 佢 裝吉個頭，係啊！你 請問有冇水？有冇熱水？ 請問有冇空位？我坐一陣， 我頭暈啊！可唔可以 upgrade 我？ 我頭暈，你可唔可以同我捽下個雲精？ 你哋有冇試過有啲人間生要人哋 upgrade 啊？ 梗係有啦。 我 試過 有一次係咁樣，我真係覺得嗰只哇，會唔會唔係幾 好 意思啊？ 但係我又有一次唔知點解佢 upgrade 咗我喎。 但系佢上咗上面先 upgrade 喎，逼人哋。 哦， 你嗰啲 upgrade 应该喺下边嗰度咧，就已经 upgrade 噶啦嘛。佢无端端 upgrade 你，我都试过啊。 系 啊， 嗰种惊喜真系好开心。 好开心，真系好开心。 酒店又系有一次无端端佢啊，我哋呢排咧即系都好，即系比较宽裕啊，系淡静。upgrade 咧，哇，去一间总统套房，我真系好开心。 哇，总统套房啊， 系啊， 肯定系泰国啦。 系啦，冇错。 啊，好啦，咁其实讲开就位空姐咧，其实嗰阵时候咧，大家都觉得系一个好。开心嘅事嚟噶， 绝对 系啦。咁有某啲嘅航空公司，我听讲啲空姐都好恶添嘅，我亦有试过，系啊，有啲航线 啊， 会唔好睬你啦，同埋系会你叫佢，佢系会我得闲先嚟 serve 你。 嗱，德国嗰啲咧又系真系好有性格。 例如咧， 吓，佢好似头先你咁讲咯，即系 唔系你叫佢埋嚟， 唔系你叫佢嚟噶， 好有性格噶。 系啊，你揿佢都要等一阵噶，有时你冇揿钟仔嘅，你揿钟仔噶嘛，跟住咧佢唔会睬你噶，有时好啲啦， 你唔好有呢样嗰样，又攞煎，又攞嘢，又面啦，又食， 跟住俾面色你睇咯。 系嗱，好啦，咁巴闭啊你系嘛？好啦， 少少啦， 佢 friend 房姐啦，系啦，你读嗰科系咪叫空姐研究系列啦？ 边个空先？ 我点知你啊？你咩都空都读噶啦。 嗱，我对文字好有研究噶，有冇乱嚟啊？个空姐， 我哋而家问呢一个咧，就系咧呢个喺飞机上面去 serve 大家嘅空姐。OK， 好啦，想请问。空姐最早出現喺邊個國家呢？ 哇，有意思喎、 出現喺邊個國家呢？A 美國 B 法国 ，C 英国 ，D 荷兰。 嗯， 你四个地方都应该游学过啊，系嘛？ 唔系个词啦，其实冇地方佢未去过。 哦，系冇、啊、地方佢未去过。 佢话佢全部去晒， 系、 哦、 地狱， 地狱都去 啦，往返。 唔系嗰地狱，佢住喺地狱。佢直情住喺地， 我咪睇佢每日往返咯、啊。 你其實覺唔覺得你嗰啲有膚淺， 好 乏味？ 好 膚 淺， 好 乏味啊！ 係啊，我哋同你，我哋其實唔能夠同你相提並論。不過咧，咁唔好彩，對你唔好彩，同我一齊做節目，冇辦法啦嘛。 點啊？ 你係睇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我睇油麻地找不到的雞。我又同你一齊做節目，你吹我唔漲係咪先？ 咪係咯，嚟 法國， 法國。 荷蘭， 我冇裝嚟， 我估荷蘭， 因為我推敲喎，因為法國嗰啲咧就好即係好有要求啊，對生活藝術啊乜噶嘛， 啲制服都好靚。 係啊，我覺得法國人咧會好注重， 嗯、 即係哇！你坐飛機係啦，佢、 啊、 會覺得你上班俾啲服務你，我覺得係咁、 嗯。我估荷蘭， 你估荷蘭係咪？ 撞嘅純撞， 一個法國一個荷蘭，冇人撞。沒人撞 唔通系美國？ 咁 我 估 英 國同 英 國， 我估英國， 死都唔同佢同埋一齊，係咪？係我度係咁諗。好，竟然今日 你呢句説話好可點？不過我唔會中伏。 喂，你唔可以成日都臨尾， 點解 嗰個 佢未開？ 嗰個荷官都掹咗起，掹個罩都掹咗一半。 佢未掹起啊！ 個罩都掹咗一半。 係啊， 冚起低。 我未咩？係啊，我未擺。 都係美國。 都是美國是不是肯定了吧、啊、今天有些死運的、是啦是美國啊。是啊其實呢 有些死運啊 是啊真的有些死運剛才又是撞中今天現在這個時候又撞中啊。 回光返照的。 沒錯那其實都要告訴大家。為 什麼我想知道。 最早的空姐呢是出現在1930年啊。 哇。 還要呢就是有一位就是25歲的護士呢大家知唔知道有一間叫做美國聯合航空公司啊？ 知道， 冇錯，就係呢間航空公司聘用喺飛機上面咧，係照顧乘客嘅，有好長嘅一個時期 之內。之前 係邊 個照顧啊？ 冇 人照顧， 搭飛機係冇嘅。咁、 哦、 所以咧，就係呢一位咧，就第一位啦嚇。咁、哦、而空服員嘅話咧，主要喺嗰陣時候嘅，有好長嘅一段時間嘅話咧，大家有留意，全部都係女人嚟嘅。 嗯 是好少有男仔的咁、 嗯、 樣囉越嚟越多嘅男性而家會加入呢就成為呢個空服員 嘅行業。其實需要 但 係 最終其實我都係好 需要。 需要 因為啲比較體力勞動啲嘅東西呢真係有個空少好好多。 冇錯尤其是我咁矮呢我永遠都擺唔到。 擺上個箱㗎喎。 同埋空少都有啲女顧客會鍾意嘅啫。 梗 係 大家咁話啦。其實 一個靚仔。 我係男性客都大把空姐鍾意啦。 好 啊。好啊龜龜強。 好你。 男 強。 嚟啊！ 宋朝嗰阵官武咧，有冇睇过？ 有 条嘢咧， 好长 嘅，系啦，嗰条叫长刺，大约 刺啊， 点写啊？ 刺旁个刺， 长刺，刺旁个刺， 几长咧？就系40厘米。 黐线噶，可使唔使咁长啊？ 就问你， 佢一拧头会打到人嘅， 吓 一拧头打到隔篱嗰个。 系啊，知唔知佢点解要咁长咧？ 我知。 你知啊？ 系 OK， 非常好，即系证明你有读书。是你有识字好第一 关你事 诶、外观威严啲嗱揈下揈下咁样样 唔系 第二咧 揈下揈下就好威严噶啦 喂点解唔威啊 你 第二咧 咁你平时系咪又揈下揈下 系啊你攞啲嘢出嚟揈下睇下威唔威严我嗰啲头发啊 佢冇咁长 揈都威啦 嗰啲头发揈都唔喐噶揈都揈唔喐佢啲头发 系好油 一顶一顶， 你讲嘅系油住下边一个人，唉、哎，好耐冇见啦呢轮。好，第二就系、是，笑笑 快啲唔够时间。 第二就系咧，以前嗰啲皇帝嗰个顶帽咧，叫做龙角，咁费事好似忌讳咁啦，呢时就特登整长啲，唔好撞。 唔系。 第三咧就系话，纯粹系个 design 讲求美学。第四咧就系费事啲官喺度倾偈嘅时候咧，交头接耳就发发声。 嗯 咁样 系 D，、 真系噶？ 我唔系我乱估啫。 第一系咩话？ 外观威严啲。 我以为要佢哋排队啊！你咪叫咩？ 佢要排啊！ 朝圣 系啊！ 朝圣嘅时候， 对位。对位对位。 咁你一拧头又又转。 好耐之前啊，喺宋朝嗰时候已经有 social distancing 啦。你大底帽就知道啦。 社交距离，社交距离 40厘米。 社交距离啦嘛。 来回就80啦。 品就 我我拣一啦 吓， 我拣一。 你拣一，你拣 D 啊？ D 系。 系啦，开股真系 D。 嗯。 是啊 就因為咧嗰、那個趙匡胤皇帝咧就費事你一路自浸自浸 啊， 於是咧嚟傾偈時咧肥肥佛佛咧，咁啊於是咧啲人就唔敢喺度交頭接耳 啦，就有 嗰 條嘢。 40厘米， 哇，好长啊！我见过， 好长啊， 好长啊，两边都真系好长啊， 系啦、 啊， 就系咁咯。 你讲嘢就系小强今日食咩啊？听到噶， 好 几衰啊！ 翻嚟我哋就会有嘉宾问问题。 系、哎、今日有个行政总厨嚟啊，问我哋一啲煮餸啊、街市买餸啊啲。 佢叫咩名啊？ 是 Danny， 是 Danny， 苹果， 哇， 哇，正啊！ 好，留意留意啊！雷暴警告延长到晏昼一点钟。 或是在望着，才没有答案；或是在陪着同伴喝多了吧。手机可能收得亲，又或是遗失了，我相信着。或是再烦闷，才望我皱眉。身体不太好，才在远方隔离。改天可能给惊喜，并未动摇一贯我的正面。心里。真相实太锋利，狠狠割破一生的美好，逐渐成为感激。明明只该不无理，偏要埋头献祭，只需要信号去求到老死。 11:29，听呢个星型嘅风骚浮人啦，雷暴警告仍有到今日晏昼一点钟嘅。今日天气多云啦，天气炎热，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新界局部地区初时雨势较大，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我哋翻嚟咧就会继续有你又知唔知啦？马小强，今日我哋有位嘉宾吓， 系啊， 总厨嘅，都系问一啲同厨艺有关嘅，系咪？ 食嘢有关嘅， 食嘢嘅。OK， 好，而家先咧11:30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位于边境禁区的沙头角码头，今日开始逢公众假期星期六同日开放给本地游旅行团使用。现阶段每日最多接待6团，一共180人。团友需要事先申请专门为游客而设的禁区纸，但只可以在沙头角码头和停车场附近的指定范围逗留和拍照留念，不可以走入其他禁区范围，包括港深两地接壤的中英街。沙头角码头全长280米，停车场在假日会设置16个摊档，给居民摆卖纪念品和特色食品等。售卖自家制腰果和米通的李女士希望码头开放之后可以帮助本地旅游发展和增加人流，但担心会造成治安问题。亦都有当区居民希望当局做好交通配套。由沙头角码头坐船到荔枝窝大约30分钟，可以参观有300-400年历史的荔枝窝村，相对从马料水坐船到荔枝窝要1.5小时，时间大大缩短。警方凌晨突击搜查深水埗大南街一间酒吧，发现酒吧涉嫌违规营业、违反防疫规例，拘捕两个男子，其中一个人是通缉人士。警方又向酒吧内251个男女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现场是大南街195-201号的一间酒吧。警方凌晨4:00采取行动，酒吧的43岁男负责人涉嫌违反防疫规例被捕，并发现一个48岁男子是通缉人士，两个人已经被扣查。俄罗斯向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踏入第100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全国大约有20%领土被俄罗斯占领，

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星影啊！公众假期十一点三十八分，风骚快活人马上开始我哋嘅名人嘅理由，知唔知？介绍我哋嘅今日嘉宾 就系、是、高级会所行政总厨陈超平 Stanley， 早晨， 早晨 ，Michael， 早晨，早晨， 仲有睿睿， 端午节快乐，大家 端午节快乐， 好。 嗯、 我想请问你个高级会所有冇食粽噶？ 高级种有高高级种 系咩种啊？系咪有嗰啲咩鲍鱼啊？又见到有啲好劲噶嘛？ 系啊，系啊，龙虾 几开心。 而家系平白少少噶啦，我哋还原基本部系啊。 哦，系咪食翻嗰啲即系比较诶、我哋诶、平时可能阿妈包嘅嗰啲种系嘛？ 系、嗯、啊， 系、 哎、 啊，好味啊！ 如果有得食就 而家味道系最好嘅味道。 我都未食，系、嗯、我都觉得系妈咪包嗰啲种嘅话真系 冇错，家庭嘅味道吓、 啊。好啦，今日唔知道你会唔会问我哋呢啲问题咧？可 唔系咯？有冇 tips 啊？ 会噶， 都会噶。OK， 咁啊 ，Stanley 哥哥，我哋嚟咯。好， 准备 第一题。 好，第一题嗱，其实咧而家。大家其實最關心嘅係咩呢？因為都我哋個 Covid 都咁耐啦，咁、 嗯、 其實好多時候而家都好多人都會喺屋企煮飯嘅，咁其實遇到好多啲難題咧，都會即係問下我哋呢啲即係成日都喺專業廚房入面做，咁有啲咩技巧係可以屋企做得到嘅咧、 嗯？ 等等啦、 嗯， 好， 好咁第一題嗱點樣可以？在街市买餸其实哪个时间最好呢 这个问题挺好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我真的没想过。 好请讲。 因为我们通常选 自己的方便的时间。什么位置好先小人啦、啊、这些东西最新鲜啦、 啊。给四个时间你选。 好 不好 好 好好。首先是这个朝头早的七点到九点。 七至九。 跟住就到这个九点到十一点。 九至十一朝头早都是。九至十一。 是的那好啦。到晏昼嘅三点到五点，五、 嗯、 点到七点，咁俾你哋拣。 我觉得一定唔会系黄昏。 嗱，七到九咧，我惊佢会有啲隔夜嘢啊，会唔会？ 实会有隔夜嘢嘅喎。 朝头早， 唔系，但就算你晏啲都可能有隔夜嘢嘅噃。 我拣、 啊。大平哥啊，头先阿 Ray 个问题就 系 以乜嘢为之定好？ 系咪、啊、你 会？系咪你开股嘅时候会解释埋啊？ 即系例如 佢开股嘅时候会解释。嗯， 我拣三点到五点。 三点到五点 系嗱，因为咧佢哋咧收咗档咧又瞓醒觉啦，心情又好啲又食饱饭，我觉得三到五、嗯、 我拣九至九至几多点啊？平哥， 九至十一， 我拣九至十一系嘛？ 系 我拣九 至做一节目， 我拣七至九，即系有 A 系啦，我拣七至九，有 B 同埋有 C， 我拣下昼班 系啊，你哋拣晒 B、C、D、 A、B、C， 有冇人？ 有冇人中？有冇人中 A、B、C 吓？ 其实咧。应该是七点到九点是最好的。 哦， 朝头早， 系啊， 即系睿睿拣啱咯。 一开就要去买啊，即系话。 嗱，其实咧，所以你见好多公公婆婆啊，点解朝头早咁早起身去买餸咧？ 点解？ 其实系有个原因喺度嘅。嗱，其实基本嗱，譬如讲我如果朝头早我想买烧味啦，咁、 嗯、 其实烧味咧，佢哋就五点半就起身烧噶咯。 嗯。 好咁早噶， 系 啊，系啊，咁啊七点钟佢就烧好就会去到咁啊最新鲜噶咯， 系、 嗯，系啊，咁好啦，到肉档啦，咁、 嗯、 大家都知道上水个屠房咧个肉档咧就六点翻货嘅， 嗯， 咁佢开好晒系咪七点钟系最好咧？ 哦，即系其实一切都系以最新鲜啦，系咪？即系可以最早最新鲜，可唔可以咁话？ 系啊， 鱼档咧，鱼档同菜档咧都系啊， 系得啦。菜档咧都系朝头早五点半就会翻，跟住咧佢哋就会切割啊，即系可能改少少洗干净啊，五、 嗯、 点半佢哋就翻货噶啦。咁通常其实鱼档咧就反而系十点钟， 朝头早十点 嗰轮最 点解啊？点解啊？ 因为佢嗱，我哋香港咧有几个地点系会翻货噶啦，咁、 嗯、 可能其实如果未 Covid 之前咧。 嗯 有好多艇家，譬如讲，如果大家住香港仔啊， 嗯、 或者湾仔啊，或者新界三圣啊、鲤鱼门啊、茶果岭嗰啲地方、 嗯， 通常如果之前佢哋出艇仔嘅话咧，佢哋就会好早出去，可能打艇啊、捞海虾啊、捉下蟹啊咁样，咁啊十点钟翻到去， 跟住就會再拆翻俾佢哋自己去派俾一啲酒家，咁跟住先至會去到個大街、哦， 所以就晏咗啦。 系啦，冇错啦， 几好喎、 啊！有 我哋以后买埋送先翻嚟电台， 跟住摆喺度放工就臭晒，跟住放你一点臭晒， 系啊，摆埋一边咯、 啊、 你。 喂，但系阿 Stan 已经我有请教你啦、哦，我七点钟买咗烧味，但我下昼先食，咁点搞啊？ 其实冇问题嘅，烧味我哋最紧要朝头早新鲜烧嘅话咧，其实譬如讲好似叉烧，如果自己屋企有可能啲气炸锅啊或者焗炉咁样嘅， 嗯， 系咪？咁、嗯、我哋调翻160度火，我哋摆翻落去咧，轻轻焗佢咧，就同新鲜烧出嚟一样。 哦，好，长知识，太好啦，太好啦。 因为点解我会拣七至九咧？我因为我见到咧，有好多时候咧、嗯，你走去拍嗰啲documentary 咧，啲厨师系天都未光，佢哋就去买嘢啦。所以我怀疑系啊，所以我怀疑嘅就系，所以其实佢哋好辛苦啊，时间又长啦，同、埋你谂下好早嘅，但我嗰时候睇嗰啲咩筑地市场，佢哋仲早咯。 咩筑地啊？ 就讲紧日本，日本嘅筑地市场系啦，佢哋就好早，咁啊就系啲相熟嘅，就会留一啲靓嘅鱼啊，嗰啲咁嘅嘢俾佢哋去嗰啲拣嘅。 我玩一日跟阿 Stanley 去街市买 食，系、啊好开心啊！ 又带出咗我第二个问题咯。 好，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系啊，第二个问题。点样系可以喺街市可以俾你拣得到食材呢？ 嗯 嗯，答案 有得俾你拣， 好 啦， 四个 答案嘅、四个答案嘅，好、第一就系同呢个街市个档口啲姐姐混熟啦， 嗯， 即系菠菜莲， 系啦，第二个隐藏身份。 隐藏身份点解要当自己 系 神秘人啊嘛？ 系啊 ，OK， 好啦，就系头先。第三个就是他拆货的时间，即是譬如说翻货的时间、好了、第四点就是遇到一些即比较型一点的老板，你知道有些老板会即会型一点的嘛， 是啊 是啊， 现在很多街市红人啊， 好 同他们熟一点， 我觉得 重新， 我觉得是混熟一点，同阿姐姐混熟一点。 喂，拆货我觉得他会嫌你阻订， 是啊，人家这么忙、是不是啊，你哋嗰啲咪买一条鱼毛， 梗系拣嚟拣去。 我就会跟阿 Stanley 去买。 型老板， 我拣 A， 隐藏身份啦、啊，我唯有。 隐藏点解要隐藏？ 隐藏身份有咩用咧？ 隐藏身份咧？ 费事俾人哋当傻仔咯。嗱，因为如果我喺街市咧， 但你个样写住傻仔、 啊，见到你望下望下，明知又问你啊，呢条鱼新唔新鲜啊？唔新鲜我都话新鲜啦。 但系鱼新唔新鲜， 咁你要扮咩身份咧？咁你要隐藏身份， 扮阿 Stanley。 咁你咁你要投胎啦。 好，有个有一个拣隐藏身份 B， 我 要咧， 一个 A 一个 B， 混熟同佢混熟， 两个 A 一个 B， 两个 A 一个 B， 有冇人中？ 两个 A 一个 B， 系 好啦，咧正确答案咧就系应该系呢个 C 嘅。 C 系咩啊？ 翻货时间 嘅时间啦，系啦，翻货时间啦。 点解啊？ 嗱，头先起问题一咧， 咪咯， 已经系解释咗俾你知噶啦。所以就系点解要拣翻货嘅时间嗱？首先我自己去街市咧，譬如讲，我哋讲咗新鲜嘅嘢先，跟住我讲冻肉好冇？ 好， 系啦。嗱，新鲜嘅时间咧，譬如讲菜档。佢翻貨時間，佢總會一大個發泡膠箱會倒出嚟嘅， 係 啊， 咁忙， 係啊，咁跟住唔會唔關事嘅。咁有時你見到好多人咧喺度，可能俾錢啊，幫佢包呢袋啊，包嗰袋咁樣。咁但係佢當佢倒出嚟嘅時間咧，你可以企喺個隔離話，喂，阿姐姐，我要呢一抽，佢都會包俾你嘅。 嗯， okay、 真 的 嗎？ 呢、這個有少少咧，食鋪飛咧，阿夥計啱啱托一盤新嘅食物出嚟，即刻就攞嗰盤，就咁咯。 我成日就係驚嘅，我成日都驚要阻住人哋咁樣。 你行開啦，蘇，你揀一鋪， 唔會嘅，冇問題。 阿平哥係你唔會啫。 我嚟緊禮拜六我就去試下。 係啊， 係啊， 但 係 我 話俾你聽， 但 係 我哋點知佢幾時翻貨啊？ 唔係，就見到佢嗰啲嘢翻嚟嘅時候，堆到成個菜檔都係咯。 你即係你肯定幾多點佢翻貨，你先可以去街市。 頭先咪講咗咯， 係 啊，唔同嘅時間啊嘛，係啊，菜檔啊、肉檔啊，唔同嘅時間啊嘛，七點幾啊嘛，八點鐘啊嘛。 檔咁樣咧，佢平時有啲倒死羅蟹嘅時間。 系、啊，执佢啲鞋， 系咪真噶？我成日见到人哋好 望我就唔敢埋去。 系啊，惊俾佢闹啊！ 啊，唔系嘅，我咁行去，哎，好似好靓，倾下偈先。嗱，其实运动都好紧要嘅。 哦，即系一加三，即系 A 加 B 加 C 啦，先 A 后 C 啦吓。 系啊，冇错，先 A 后 C。 啊，即系问熟啊，即系几多点翻课啊？哦，咁我听日嚟过啦。 系 啦，其实运熟 系 有用。 隐藏身份冇用啦，系咪啊？有人拣隐藏身份。 Stanley 啊，解释俾佢听。 一边咧， 好啊， 嗰个唔啱啊，好， 哇，你冷静，好啦， 第三 题，第三题，唔该 ，Stanley， 好啦，嗱，第三题，咁当然啦，平时大家去街市买菜，除咗买新鲜嘅肉食咧，都会买啲譬如讲啲急冻肉啊，或者翻去煲下汤咁样嘅，系啦，咁其实好多时候咧，而家煲汤咧，大家都煲多咗嘅，相信， 嗯， 系啊，咁嗱。我其实呢一期除咗买呢个新鲜之外呢，急冻肉食呢，大家都会除咗揀新鲜鱼，系咪都会揀下啲可能冰鲜鱼㗎？ 有时都会。有时。因为有啲鱼呢通常都系冰鲜㗎。 对啊， 三 文鱼 大眼鸡啊。 我昨日先买咗三文鱼扒。 哇，三文鱼头平啊。 都系有好多家庭观众啊或者听众都好关心，其实煎鱼其实应该要点样做呢？ 嗯。 好啦，问题。煎鱼嘅时候，好多人会怕声会落姜啦。咁应该几时落呢？好啦，有 A、B、C、D 嘅时候嚟啦。好 ，A 就系一开始落啦。B 烧热啲油之后落。C 就系条鱼反转嘅时候落。咁好啦，到多就系最尾次落啦。 B。 Boy， 系啊。 全部啊，全部啊，烧热啲油之后落咧就摆落去。因为我见过你哋煮系咁样嘅， 系 系啊， 鱼咩？全部都系减过 嘅，全部 系啊， 全部 烧热咗啲油先，再落姜。 哦，但系我同你讲，其实以上都不是。 哇！哦，咁我估 A， 我估 A， 系啊，你哋，因为我头先喺问题之前咧，我又同你讲咗新鲜同急冻冰鲜系有分别嘅。 哦，你而家系话煎嗰啲急冻嘅鱼啊？ 系啊，系 新鲜同急冻都有分别嘅。 哦， 系啊，所以以上皆不是。 乜你咁噶？咁咩咁噶？ 咁即系 A B A B C D， 即系以上皆不是啊，都唔啱啊！ 唔啱啊，都唔啱啊！嗱，其实咧 ，A B C D 都唔啱啊嘛，即系其实应该系 E 咯，系咪？以上皆不是啊嘛。 系啦， 但你冇俾我哋拣。 系，你冇俾我哋拣。 我唔理啊，我 系 俾翻半分。 我可以解释得清楚。 咁应该点样啊？几时落啊？想问。 好啦，咁我哋先讲新鲜鱼先啦。如果要煎新鲜鱼， 新鲜鱼先啦。嗱，其实新鲜鱼咧，我哋有分三个种类啦。第一淡水鱼啦。 系。 第二咸水鱼啦。第三就系一啲会有鳝嘅鱼，有冇听过啊？ 有。 系啊， 即系鳝嗰类啦。 山鱼即是俗称的山斑鱼啦。其实呢煎的时间呢，首先讲了淡水鱼先。其实淡水鱼呢，它因为个盐分不重呢，其实煎的时间呢，我们是不应该落姜先的。 哦。 是啊，先煎香了个鱼，跟着反转呢是最尾先落的。 最尾先落。 先是这个答案 B 啦，落啦。 哦，即是淡水鱼要 煎 晒先。 是要 煎 晒先至摆落去的。 系啊，咁要翻转咧，譬如讲呢啲有鳝嘅鱼啊，或者啲咸水鱼啊，因为佢嗰个盐分重同埋水分重啊，所以咧就系先落姜再落鱼啦。 哦， 咁我使唔使啲油要整滚佢先啊？ 系啊， 呢个系基本啦，一定要嘅。 哦， 咁系用咩火煎啊？细火、中火定大火啊？ 通常开头煎咧，一定系要大火煎到佢个皮咧够焦脆，香。系啊，跟住先可以反转另外一边咧，跟住你就烧热啲水一浸落去咧，就好香噶啦个鱼汤。 明白，即系简单啲咧，就如果淡水鱼嘅话咧，就系尾落姜；如果系有鳝嘅同埋咸水鱼嘅话咧，就系一嚟就要落姜，开头就要落姜啦。 好，长知识，非常好啊！ 真系学到嘢。 好啦，其实嗱，煎完鱼啦，咁啊好多时候咧，我讲翻少少可能拣啲鲍鱼嘅技巧啦。 好。 系啊，咁譬如嗰街市咧，而家有时候见到啲鲍鱼咧，嗰、那个身嗰度咧会被起晒泡泡嘅，有冇见过啊？ 有啊，有 见过 啊。 系啊，然后个师奶就话呢啲好新鲜啊，呼吸紧啊。 哟，咁其实 系啊，又要喐下咁 样。系啊， 俾你夹下啦，系啦，好。嗱，第一就系唔新鲜， 即系如果起泡泡就第一就唔新鲜。 系啦，好。第二， 养得太耐。 养得太耐。 哦。 是啊，即是买回来我养了几日了在我鱼塘做。是啦、啊。好，第三它那个温度不啱。 温度不啱。 是啦、第四就是水的问题。 哇。其实你见到啲新鲜鲍鱼是吗鲜鲍鱼它起泡泡的话是不 是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没错。A 就是不新鲜。Boy 就是养得太耐。D 就是温度不啱。多就是水的问题。 养得太耐。 我都觉得养得太耐。 是啊。 养得太耐。 即是其实是呕泡咯是不是 是啊。 呕泡嘛。即是好像我们买大闸蟹有时候见到个噗噗 噗噗。是啊。我就以为新鲜。 呕番碱泡我都以为是啊。 我觉得一定不新鲜。 不新鲜啊鲍鱼不新鲜温度和水有问题。水有问题啊。 我觉得不是。一个 B。 我觉得呢研究一下水不会有问题。为 什么 因为他街市他一定要 keep 住那些 水 质。 是 水 的。 是啊。即我觉得水的问题就不应该。 温度养太耐、即有两个是养太耐咯。 养太耐。我觉得 A 和 B。Boy, 养得太耐。 我 D。 好 一个、水有问题。 两个 B, 一个 D。 是啦 即你 两 B, 一 D。 哎去买鲍鱼好似喝啖水先。 有没有人中 有人中。有人中 肯定我 啦。是 D 啦。正确答案是。 我答案是 Boy。 哎呀 Stanley 你有冇搞错 水质 昨晚 Stanley 同我补习 喺 Frankfurt 嗰度补习 师补啊 你就唔 好可唔可以解释一下 Stanley 我可以嗱，其实基本上咧，嗱，我哋香港最常见嘅鲍鱼嘅种类咧，譬如讲大家去过西贡啊，都食开鲍鱼啊，咁其实有分嘅，好啦，即是近海的啦南海的翡翠鲍大连鲍九孔鲍这些就比较淡水一点的即不用那么淡水啦还有温度不用那么高那么冻啦咁第二样嘢就是一些叫做大家成日见嗰啲南非鲍啊啲澳洲嘅青边鲍啊黑边鲍啊咁呢啲呢就要求嗰个水嘅咸度呢要比较咸同埋温度要较冻嘅。咁最常见点解个鲍鱼身会起晒泡泡点解呢就是因为佢咸水鲍鱼，佢放咗淡水落。 哦，一阵就去，哎呀姐，你摆错鲍鱼啊！ 唔系啦， 水 事。咁点？ 哎，个鲍鱼真冇话俾我听啊！ 唔系，咁点解佢咁样做咧？佢会淡水嘅鲍鱼落咸水，咸水嘅鲍鱼咧，佢又会落淡水喎。 点解嘅？ 等佢吐晒。 因为遇到唔同嘅水咧，佢就会吸水。 佢咩话？ 吸水啊！ 佢吸水啊！哦。 咁有咩好處？ 肥大啲， 有咩好處？ 肥啲， 肥大啲，重啲， 系啦。 哇，好賤啊！ 慢上啊！ 系啊，呢啲咁嘅嘢你又識， 我就落街市， 原來專登嘅。 呢啲咁嘅嘢你又識，奸商。 但我又想問啊，咁佢會唔會因為咁而即係唔會生存得太耐咧？即係會唔會死咧？如果係咁？ 其实是会有少影响的。 哎呀。 咁佢到时如果未卖唔到咪仲衰咪死晒囉啲鲍鱼。 因为佢会变胀咗囉。你感觉望落去你变大隻。 胀卜卜。 你反而会觉得咁你先至买呀。 对呀仲话又话呼吸紧又话新鲜起又似嚟。 原来系咁我都食咗有好多咁样。 我日日食添我就。 花费。 Stanley 唔好意思呀。我哋啲有钱人好麻烦。 哎真系好多嘢喎。以为佢大大隻咁样滑底呀。 原来饮 饱咁我哋应该点拣啊 ？Sandy 系啊， 其实尽量拣咧，譬如讲好似啲南非鲍鱼啦，我哋尽量睇佢嗰个鲍鱼壳咧，即系譬如讲干净，就唔好话起晒青苔啊嗰啲啦。 嗯 嗯， 系咪？ 嗯， 咁第二样嘢就系佢嗰个鲍鱼咧，就要黐住嗰个缸。 嗯， 我黐住个缸，要扯佢出嚟。 系啊，你咪望到佢嗰个鲍鱼黐住缸嗰个位咧，就会好平滑，唔会起泡泡嘅话咧，咁嗰个就系最靓嘅鲍鱼啦。 黐缸嗰啲好啊。 黐缸一定 黐缸，唔该俾三只黐缸包， 黐缸包。哦，原来我哋要拣黐缸嘅。诶，马老师，你系咪黐缸噶？你都系噶。 但系好多佢已经一咁样摆喺个铁兜度卖 啊。 咁、 啊、 我点知佢点黐唔黐啊？ 帮我放翻落个缸度， 睇下佢黐唔黐。我要 黐 嘅， 唔黐我唔要。 一定要黐嘅，唔该。 唔怪之咁多人中意你啊！ 系啊，你个人黐黐地啊，所以。 哎呀 Stanley 啊，问多条，我都好玩啊，得唔得？ 问多条得唔得？ 问多条嚟， 可以。嗱，其实讲咗咁耐屋企煮饭啦，咁相信而家放缓翻，大家都好多时候都唔埋屋企人出街食饭噶啦。 系啊， 系啦，咁 問多條問題啦。咁究竟而家去到酒家或者酒樓食飯咧，我哋點樣去揀一個菜式嘅性價比會比較高咧？你知好多孖寶啊嗰啲， 係啊，有孖寶有三寶啊， 係啊，孖寶三寶嗰啲咧。好啦，問題都係 A、B、C、D 啦。好 A 就係蒸條魚加個小菜， 嗯 ，boy 一個燒味配一個小菜， 燒味加小菜， 係啦。D 就係呢個海鮮配一個燒味， 嗯， 就係 stock 一個燉湯或者老火湯配一個小菜。 我要 C， 我純粹個人口味啫，我要 C。 我都要先， 咁我要老火湯啦，我一定 唔係老火湯好貴啊，$170啊！ 唔好理我，性價比高嘛。D 好 一個 C， 係啦， 兩個 C 一個 D， 一雙 C 一 D， 兩 C 一 D， 兩 C 一 D 係 啊啊，好嘢好嘢好嘢，今次兩個 C 係啱嘅。 哦， 係啊， 點解啊？ 嗱，點解咧？嗱，其實大家都知道，而家香港咧，名我唔講啦。即是某一種的龍蝦呢，知道大家香港是那個傳播量很大的啦，是 不是？ 是啊，沒錯，同埋它那個價錢亦都是相對是 相宜的， 是啊，同埋它那個斤數呢一般是去到12兩至到14兩， 沒錯， 同埋斤2至到斤4， 嗯， 所以其實那個性價比是很高的，所以呢其實大家如果譬如見到那些去酒家或者酒樓吃飯呢，我們晚市午市都好啊，如果見到佢一個佢出面養住嗰啲龍蝦啊，或者燒味啊，係靚嘅話咧，其實揀呢個係性價比係最高嘅，係、啊，最高嘅，因為第一啦，嗱個海鮮個貨源穩定啦，同埋佢保證一定新鮮，即係以前咧好多啲五字嘅組合啊，或者佢哋推出嚟嘅泡沫咧，都係啲可能可能難銷售啊，或者可能啲存得太耐嘅嘢，但係而家相對性咧，係呢兩樣嘢，大家一定要記住，可以供應到俾自己嘅家禽同埋海鮮嘅店咧，嗰、那個海鮮係一定有保證嘅。 明 白，多謝曬，學好多嘢，多謝平哥， 即刻 去食燒味同埋海鮮啊！ 好， 即刻食飯， 多謝曬， 多謝曬， 端午節快樂，拜拜。好， 翻嚟我哋就會有。風騷唱不 完， 留意留意啊！咁一陣間咧，我哋咧三個都送俾大家咧自己選擇嘅歌曲，有原創啦，亦都有一啲嘅係改詞嘅嚇。30度嘅温差，濕度76%嘅雷暴警告有效時限到今日嘅晏晝1點，咁今日天氣都係多雲啦，咁天氣炎熱嘅。先咧12點新聞財經消息同埋交通消息翻嚟繼續。 五位球員得分達雙位數。包括射入全队最高26分的老将何福特，队友谢伦布朗就攻入24分，主力低谈只是收获12分，但交出全队最多的13次助攻。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716点，升30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2.986，瑞士法郎0.958，加元1.257，人民币6.628。英镑兑美元1.258，欧元兑美元1.075，澳元兑美元0.726，新西兰元兑美元0.6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8.72美元，卖出1869.32美元。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同埋雷暴。过去几个钟，荃湾同埋大埔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新界局部地区初时雨势较大，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日持续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至到下昼1点。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即系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控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南区的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跟住浅水湾道这一段挤塞，

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在未开始我们下来的环节之前呢，首先提提大家187238，今天有个靓仔德哥是吗？ 是啊，德哥哥。 德哥接电话的。 咁 所有点唱的都可以现在打来的啦。咁如果啲亦都在网上留言啊，想点唱俾边个边个。咁如果你打来但你说哎呀我又不想借出声，咁可以帮你代读都得嘅。 是啊，点都得㗎，我哋会服务大家。好啦， 你又唱我又唱。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唱唱不完，我可以天天年年年年到永远，风骚唱唱唱不完，不愿意丝丝点点谢谢去面对，风骚唱唱唱不完。 风骚唱不完正式开始啦，今日呢我哋三个每人都准备咗一首歌曲啦， 好紧张啊 咁样吓。咁而出場序呢就會由啊沙拉先嘅。 冇問題啊，唔該、啊。原曲乜都牛，作曲林永良，作詞杜拉格斯，主唱小睿睿，乜都牛。好緊張。 你话马面更好，我话我实太强，你话你未看到，我话叫大隻强，你话却像老祖，我话要电发型，你话着着粮草乜都拗，真谷爆。我话肚腩有型，你话肚腩很粗，我话要去减肥，你话要食更好，我话我甚正常，你话叫我吔草，你话我实太肥，我或者就更好，乜都拗，真谷爆。我就似只小强，那样变但更糟，却又乱唱乱嚟，唱到似但冇谱，好似乱咁发狂，好似破地狱咁，仿似马面上嚟，拖我去地狱咁，好心理，好心理，嘥鬼气。我话跳唱有型，你话咪唱更好，我话你够够喉，你话唱极走音，我话唱到尽头，你话料未够好，我话你实太严，你话这对我好，乜都拗，真谷爆。你系说话赖皮，说话永没句真，却又去画眼眉，好似紫菜发滚，因你面似爆皮，点正也没更好，怎去换个造型先会冇咁老土，点解你点解你真小气。冇型，态度串又老土，却又懒惰乱嚟，似只马又大帽，想要练就最强，想要练就最好，想要有日发围，请你态度要好，练死你，练死你，真服气。我要发奋图强，每日要练最好，更要注重过程，那样子会更好。怎个练习怕烦，想到你待我好，先要逐渐练成，先要逐渐更好， 每日努力发挥，我是世上最好，你令我渐变强，你令我渐变好，请你记住过程，跟你唱就最好，先要厚着面皮，总会唱就最好，真谷气，练死你，练死你。 真情流露，真情流露，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好嘢，好啦，好啦，好啦， 李老师呕两两桶血， 哇，好嘢，好嘢，好嘢， 吓，唔好意思啊，甩甩地啊， 系，唔系好精彩，好精彩，你真系帮真系犀利， 杜拉教师啊，系嘛， 杜拉教师啊，乜都好正啊，我都觉得好正啊， 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有另外嘅两首歌曲，咁先听只歌先，今日叫都市坚。今日压轴嘅当然就系我哋嘅巨星啦，吓、啊、会有一首十级十级辣啊， 十级 挑 战，十级辣。穿梭深宵的轨迹，浪漫就要即兴，总要努力。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orld, you gotta hesitate. Just play, 记录想我与浮生。当此刻已证实全城骤降温，孤独街被晨雨染上气氛，想一切变真诚。 手臂 Cause I know that, know that I feel the truth 就跟每分每秒都想真爱 I want you to end Till the end through 害怕你受伤害凝望着障碍余生会再细内变得艰难时间都变慢 Make it alright Even though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Yeah 余生中注定从不信宿命只想与你度过什么都不要剩低一心跳不想与你分开有没有用心爱你不共世事应该直到下世纪 Is never been to me Maybe that's the right time We ain't got no time It's right Yeah you know that it's just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edding gotta hesitate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edding gotta hesitate It's the en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Ain't gotta hesitate 记录相爱与浮生 好，翻嚟我哋风骚唱不完啦吓，咁首先咧就我会送只歌俾大家先嘅，一阵间到我哋嘅巨星吓阿马大爷咧唱一只好特别嘅歌曲啊，咁 啊嚟我突然间脑海唔记得晒啲音， 系啊，头先几好惊啊，面青啊， 系啊，点解好似啲字咁陌生？ 考试考呢个就好似考试前你已经好似冇读过书。 系啊，个脑空白一片啊嘛！我完全知道你头先嗰个样子。哇，我哋四目交头嗰时候，我都做咩事啊你？ 我净系头先你乜都咬，乜都咬我喺度哼，跟住我望一望，咦，我啲 我连嗰啲嘢咧，我连嗰啲 去晒边？ 哎呀，死我啊！好惊啊！ 好 惊， 好 惊。好啦，今日我嚟先啦，呢个歌曲马上送俾大家噶。你又唱，我又唱。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唱唱古韵， 呢个咧，其实咧就我自己改咗个词嘅吓，咁啊来自一首旧嘅中文歌，叫《旧欢如梦》啊吓。咁啊，而呢一个写词嘅意念咧，就来自我哋嘅节目，因为咧大家如果听开咧《风骚快活人》咧，可能都会有好多嘅叫做 senior 听众啊，即系啲比较听得耐嘅咧， 资深嘅听 众，资深啲嘅听众咧，就知我呢个节目系来自好多年前一个叫做《清晨快活人》周末嘅早上节目吓。阿马书强，你嗰时做紧咩啊？我哋做紧清晨快活人。 你咪游 紧 水啊？ 依家游 唔系我谂下，我喺 Frankfurt 正响呢一个 丽乐河。 喂 ，anyways 唔紧要啦。 系啦，咁所以咧，我呢一只歌咧，其实将快活人好多年前嘅我哋嘅呢个配合啦，到今时今日，即系唱翻呢个节目吓。 好嘢， 亦都当今个月系我哋叫一周年啊嘛，系嘛。所以嚟自呢一个歌曲吓，马上送俾大家，叫做《快活人传说》。作曲许石，作词梁继章，《快活人传说》送俾所有快活人收听。 跳舞先， 大佬好 呀！当年清早嘅快活人，共于有位缘分。搞了个数在周围末，一起搞笑互信任。有客家话好嘅开心，杜柏等于肚冧。收听倍增实在好极， yeah！ 开心一起做快活人。跟住我哋就搬咗去星期一至五，叫做风骚快活人。一做就做咗好耐啦，仲记得嗰阵时有好多个环节噶。改为风骚配精神，内心快乐无憾。点唱播歌共欢聚，天天相见互慰问。旧年风骚一起翻归，做翻这个时分。加上有位马小强，天天出错实太笨。转眼之间已经是一年了，好多谢大家这一年每一天陪住我哋三个钟，希望我哋落嚟继续继续继续，唔好俾佢停，好冇？ Yeah！ 艾琴精彩到吓亲人，淑女都有份。跟马老师学古文，可惜讲嘢像怪人。 精神精神精神， 仲有鬼故好鬼惊，未知假与真。请你记得每一日，冯素跟你做爱人，冯素跟你做爱人，冯素跟你做爱人。 嗰个四眼仔唔该出去， 又系我。 好嘢， 好犀利啊！ 哇，大佬好嘢、 啊！我最中意拉尾，拉尾个三个字 咩啊？ 做爱人， 嗯， 你唔记得个人字啊嘛？我知你，你后尾你 咁样嚟已经讲啲嘢啦， 一嚟就唔唱嗰个人字啊嘛？ 系啊，我知道啊，系啊， 系咪？ 你四眼仔出嚟， 四眼仔， 我拉出嚟，快啲，好啦， 哎 呀，好紧张啦嘛！ 解释下点解你咁紧张好唔好？ 系啊， 我又俾你头先嗰首做爱人。搞到 又关我事， 又知啲 有歌唔系叫做爱人，搞错咗。 开心快活做爱人，喂你唔好污蔑我作品喎、 啊。你唔好咁样喎、啊啊，你睇我吓，你咪冇戏嚟嘅呢个，点啊？ 好嘢， 准备好未啊？ 准备好啦。 系啊，因为一嚟就唱噶啦。 我知啊， 但你要介绍只歌先，嗯、好唔好？ 好好嚟。原曲杜杜杜，曲词黄沾先生。新词发发，歌名明星路，主唱李老师 and 咸强，一休做。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不完白做，还是去做一步二步嚟，自一步自己想做喺星途路。No no no no no， 其实有嘢做， 唔好咁 紧张， 唔好咁紧张。准 备，跟住速度，今日又做。中学唔愿翻，中意行石滩，穷到末路人末味道，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走食净肉，从来不做杯肉，打紧千年米道，你劝我做临时编导。 我 做人太道会令人愤怒， 做恐怖 多门路， 一步 一步勤力去做，知道难做盲目去做，不会羡慕胡乱奋斗，至少有做， 嘿 嘿嘿嘿。 成日有嘢做， 不是骄傲，边块未做？今日人哋虾，他一成就夸，斗胆问到天后点做，名牌大道人人羡慕，只差一步辉煌前路，他日可做姜头二，红馆东顶二月二号， 你哋嚟我 做，我自然。 踱幾步青雲路，精明之路，全部懶惰，一步二步三步四步，呢度一步嗰度一步，登台呢度 dancer 嗰度，揸起咪高峰，佢其实有两度，今日想做 Mira 味道，翻石场做家，家人弹吉他，台上踏步凭练力到小堂一度潮动，我做走出迷雾头晕驾雾，睇我几出光芒四路，咪话细路难寻多道戏。我殿堂态度太令人仰慕， 哇！犀利啊！司徒一齐出马，好嘢，好嘢，好嘢吓！我见阿 Sam 都好紧张啊！ 系啊， 系咪好紧张啊？ 系啊， 好紧张啊！ 佢话练咗之后咧，每晚瞓觉咧，个成个脑都系嗰啲音符系嘛？ 其实唔止噶，今日完咗之后嘅话咧，起码要去到星期六嘅夜晚 先静得落嚟，先静得落嚟， 将嗰啲嘢搣甩噶，你明吗？ 嗯，阿、啊、马老师点啊？你自己对于今日演出啊，满唔满意啊？ 我都未满意， 嗯， 从来都唔满意。 你下个礼拜再嚟啦。 再唱翻 就係啊！唔係呢首歌係真係高難度嘅，因為我一接到嘅時候，我話我都唔敢唱，我覺得仲難過上次我唱《 我 要》 啊， 真嘅，尤其是係佢 自由版都好緊要， 因為佢又要唱，佢又要 rap， 佢根本就 rap 唔到。其實我已經叫咗你係咁讀讀讀讀讀讀讀，但係其實佢都係冇音地。 對於佢嚟講，依個係要求好高嘅，但係我睇下 係 啦係啦， 唔好介意，唔好介意， 唔介意啊， 係咯， 我唔介意自己。 你講下，你覺得你點可以介意你自己啊？ 嗱，唔係我衷心感謝阿發發，真係，因為係啦，我同佢溝通過嘅，咁佢話佢好擔心我，佢驚話，不如你錄咗先，我話唔得，錄咩啊？人紅就要梗係唱 live 啦。 live， 嗯。 唔系咪有乜所谓啫？你嗰样冇所谓噶，听嗰啲听众。 多谢老师，多谢大佬。 唔好意思啊， 十二点半，一八七二三八八点唱时间，一翻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位于边境禁区的沙头角码头，今日开始逢公众假期星期六同日开放给本地游旅行团使用。 現階段每日最多接待6團，一共180人。團友需要事先申請專門為遊客而設的禁區紙，但只可以在沙頭角碼頭和停車場附近的指定範圍逗留和拍照留念，不可以走入其他禁區範圍，包括港深兩地接壤的中英街。沙頭角碼頭全長280米，停車場在假日會設置16個攤檔，被居民擺賣紀念品和特色食品等，售賣自家製腰果和米通的李女士希望碼頭開放之後可以幫助本地旅遊發展和增加人流，但擔心會造成治安問題，亦都有當區居民希望當局做好交通配套。由沙頭角碼頭坐船到荔枝窩大約30分鐘，可以參觀有300-400年歷史的荔枝窩村，相對從馬料水坐船到荔枝窩要個半鐘，時間大大縮短。今日端午節，大澳和赤柱分別舉辦龍舟活動。大澳鄉事委員會今年復辦龍舟競渡活動，有13艘中龍參加賽事。有龍舟健兒表示，對於相隔兩年再次舉辦龍舟比賽感到十分興奮，亦都可以感受端午節氣氛。每個龍舟健兒都要出示打齊3針的證明，即日快測陰性結果和掃安心出行，戴上識別手帶之後才可以上船出賽。另外有已經搬出市區的居民專程回到大澳觀賞龍舟遊衝。大澳龍舟遊衝是一項以龍舟進行的祭祀儀式和傳統習俗，已經有過百年歷史，2011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57宗新冠病例，包括37宗確診和120個無症狀感染者，沒有新增死亡病例，亦都沒有新增疑似病例。確診病例方面，本土有20宗，包括北京8宗、上海8宗、內蒙古3宗和四川1宗。無症狀感染方面，本土有54宗，包括廣西9宗、上海8宗和北京7宗等。英國一連4日慶祝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登基70周年，是英國史上首位迎來白金禧年的君主，但她因為身體不適將會缺席星期五早上的活動。96歲的伊麗莎白二世在白金漢宮陽台露面，和多個皇室成員一同欣賞皇家空軍的飛行表演和閱兵巡遊，成千上萬的民眾歡呼。白金漢宮之後發表聲明，說女王在觀看巡遊的時候感到不適，將不會參與星期五在聖保羅大教堂舉行的感恩禮拜儀式。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天氣炎熱，有幾陣驟雨和雷暴，新界局部地區初時雨勢較大，下晝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展望聽日同星期日持續炎熱，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下星期初有大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雷暴警告嘅有效時間至到下晝2:30。而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你啦，喺上乡道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介乎炮仗街同埋九龙城道之间嘅上乡道去码头围道方向嘅全线系封闭咗噶，揸车朋友要改道行驶，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啦。隧道方面，洪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只系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仲系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南区嘅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浅水湾道系车多挤塞，龙尾过咗域多利会。反方向啦，浅水湾道出去黄竹坑，近住浅水湾泳滩呢一段挤塞，龙尾过咗门牌110号。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出九龙近住五块田这一段是挤塞的。 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介乎北港路挤塞，龙尾去到康湖居。反方向出去九龙白沙湾码头呢一段车多半慢，龙尾去到菠萝斜。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近住三圣街呢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中越湾。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之路去观塘，大埔道金山郊野公园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Something in the wind has learned my name。 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刘善仪、邓慧思、周美欣、潘芳芳、余建明。恬淡情怀，经典英文金曲，陪你度过每个晚上。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十二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先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嘅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嚟到我哋点唱嘅时间啦，咁啊网上都有朋友留言啦，咁啊导读啦，咁啊依家再接大家电话1872388吓。 好 ，Anita 佢话咧，风骚快活，各位主持，各位听众，大家早晨，端午节快乐，唔好食滞粽啊，咁样样开心心。系啦，咁啊另外咧有个朋友个黄家伟嘅话咧，系啊，嗰间 A 字头跑啊，我哋嗰间咧嗰个牛油啊，最特别系呢一嚿牛油，影张相好似花咁啊，整到吓好靓嘅，成朵花咁嘅张相啊吓。另外 Jacqueline 佢话啦，早晨啊，三位端午节快乐，我哋喺 New York。佢住喺 New York 嘅，一樣有粽食，不過龍舟冇得睇咯，要喺香港咯，或者喺電視都得嘅。咁另外有個朋友叫 Ling Lau， 佢點唱一隻歌咧，俾全港市民啊，希望大家守望相助，同舟共濟，一起向前嚇。係啦，快快又擺頭先你唱嗰隻歌上去啦嚇。咁另外 Emily 就話啦，端午節快樂，點唱俾我嘅二侄女九歲生日嘅許兆賢嚇。星期日咧個農曆生日，希望佢唔好每日都喊啊，十六號咧唔知啊唔開心喎。另外就十六号有李乐瑶生日嘅， 冇错啦。咁当然啦，咁亦都有好多个朋友咧，就都同我哋倾下偈咁样啦。例如咧，就有啲新名嘅，系嘛 ？D F D Y F Lam 啊，三位早晨。端午节快乐，炭茶中。 系啊，仲有阿玲捞咧， 好开心、 啊。阿玲捞话想点罗文嘅狮子山下俾全港市民，希望大家、身心健康。 嗯，头先啱我咪读咗，咪做呢个咯。系啦、啊，咁另外咧，不过佢通常都系咁嘅。 唔紧要，睇佢咯，佢系咁噶。 系啦、 啊，佢正常你就惊啦。 啱先读完佢，两秒后再读。 系咁噶。 系 咁样 嘅， 拎捞咪拎捞咪啱读完咯， 冇错。当然亦都有啲朋友咧都有讲嘅，咁就话咧好期待咧，即系听马老师你嘅歌喉啦，因为今次咧就系呢一个嘅十级挑战嘅。 佢话你系翻山尖叔啊，有人话你系啊， 好狂野啫。 其实詹叔唱歌几好听， 好听 系啊， 系啊， 我哋冇话詹叔， 唔系话 你 啊，我即系梗系话我啦。 有啲朋友就会话，即系点解你会拣呢一只歌？咁、其实咧就因为佢自己点唱啊，阿发发帮叫佢填嘅、所以其实都唔关人哋事嘅，系佢自己。 我自己啰哩衰。 其实你系应该要问我咯。是吧我会帮你揀一些即係適合少少嘅歌，跟住先要搵人哋發發填嘛。填完之后你又唔好意思唔唱。 我唔会唔好意思。 到最後搞到咁样。你梗係唔会唔好意思啦。但我同你喺埋一齐我觉得好冇面子。 喂我冇同你喺埋一齐你讲嘢小心啲。 我嘅意思就係我要做你嘅老师喺埋一齐练歌呀对于我嚟讲嘅话係真係好辛苦。 我特别喊强。喊强好辛苦。佢有时呢佢又要呢串串工。但呢、跟住呢佢又怕你嬲咗佢呢唔教佢唱歌。处于呢种 精神 训练，我又情何以堪咧？系咪先？我每一日为咗佢嘅话，要留堂留到两点几三点钟先走。 又系、 竟然今日你就唱到咁样啦， okay, 好好啊！咁下个礼拜 我 唔教啦。 我真系好唔开心，点算？ 好，既然系咁嘅话，一八七二三八八都有好多朋友打通我哋嘅电话嘅，我哋即刻听听佢哋电话先。喂，容姐， 喂。 容姐， 你好、 我要点唱俾我个孙仔啊，罗浩林啊，佢今日生日啊， 哇，好嘢好嘢， 五节啦， 几多岁啊？ 啱啱一岁， 哇， 一岁生日啦， 识唔识叫人啊？ 仲未识讲嘢，仲未识行啊，即系打行路打倒褪嗰只， 最好玩呢个时间， 最幸福， 系啊， 系啊， 佢叫咗英文名喎， 孫女啊， 孫女都有 心游啊， 哦， 心游下個月七月十號生日啊， 哇， 好， 我哋好開心喎，容姐又睇仔又孫女， 仲有一個， 仲有 邊個？仲有一個， 湯心源啊， 哦， 邊個嚟？ 九月啊， 呢個係邊個？ 邊個嚟先得噶？ 湯心源咯。 唔系你贵亲啊！ 你孙仔定孙女啊？ 又系我个孙咯。 哦，你几个孙啊？阿 容 姐有几个孙啊？有几个孙啊？ 我有三个孙。 哦， 一个 叫浩林，一个叫心游，一个叫心源。 哦，知道晒，知道晒， 我哋咪知咯。争啲有误会啦。 你 有咩误会啊？ 你唔好睬佢。系啊， 阿容姐，我心情唔好啊，唔好紧我。 咩心情唔好啊？ 佢话佢自己唱歌唔好啊。 你究竟系边一个嚟噶？我认来认去都认唔到你系边一个。 佢咪就系马小强咧？点样认啊？ 你做咩认我？ 你喺边度认啊？ 你将我知啊，李丽蕊我知啊，但系我唔知你系边一个。 哦，未来巨星啊， 你最好唔好知。未来巨星， 迟啲成个世界都知噶啦，系啊，都红咗之后， 全宇宙都知， 全宇宙都知啊，全宇宙最红啊， 咁关心我。 系啊， 希望容姐开心心。 系 啊，好 多谢，系 多谢晒 容 姐。容 姐有冇听头先我哋唱歌啊？有冇听到小强唱歌啊？ 有，我由今朝你哋十点钟开麦至到。而家都聽緊， 你俾啲意見佢啊，佢好唔開心喎。 係， 佢好唔開心啊。 係啊， 你覺得個唱人點啊？ 咁叫佢繼續，叫佢繼續唔開心。 唔係我個女話佢唱得難聽少少啫嘛，冇乜嘢。 系难听啫嘛，冇嘢啊！即系你个样核突啫嘛，冇所谓啊，系咪先？ 阿容姐， 阿容姐，你而家踩佢定系支持？ 两样都有。 喂，你个系核突啫，冇所谓。个好耐都核突。 你系咪为咗庆祝个孙仔生日就讲呢啲咁嘅说话？ 你个口臭，诶，个个都口，好多人都口臭噶啦，冇所谓。 阿容姐讲一句啊，大佬你使唔使讲咁多句啊？ 无核而失，无核而失，系肚腩大啫嘛，冇猪个肚腩都大。 阿容姐，你个孙喊啦，快啲睇下佢。 小强，你再唱多一首歌俾我孙仔听啊！ 唔好啦啩， 好啦，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好啊！ 系啦，生日快乐啦， 一齐啊！ 长大啦， 好啊！佢叫你唱啊， 好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浩林 ，Happy birthday to 浩林 ，Happy birthday to you，Very good， 好嘅，生日快乐，多谢晒， 好，多谢晒吓， 拜拜， 拜拜。好啦，系咪另外仲有一位钟太接咗未啊？接咗未啊？钟太喺咪度噶 ？Hello， 系好，喂， 喂，钟太你好， 阿敏啊 ，sorry， 阿敏， 阿敏啊，敏敏， 敏敏 ，Hello，Hello， 三位主持你好， 你好， 生日快乐， 系啊，我今次第二次成功打电话嚟啦，我今次唔会再咁紧张，嗰度甩甩咳咳啦， 有咩？ 唔紧要， 你觉得你依家冇甩咳咩？ 我 依家摆明心情唔 好， 好 流利啊， 你流利， 唔好睬佢，唔好睬佢，系继续唔好睬 点啊？ 你咪唔流利。 首先我好想咧，点唱俾我二哥听嘅 Henry。 因为咧佢系好细个读书嗰阵时咧，佢嗰阵时好兴电台咧，系兴写信咧，就系、是、点唱噶。咁佢咧竟然我估唔到佢系会点唱俾我听，所以我今次咧就好想点翻俾佢听。 系 咁耐之后， 系啊，系啊，我真唔知啊，咁耐之后啊。咁我一直都記到而家嘅，咁同埋都好想點埋唱俾我大佬聽嘅。咁、我兩個哥咧就對我真係非常之好啦。 咁細細個， 係啊，佢細細個為咗想問我邊個阿哥對佢最好咧，就兩個不約而同都買衫俾我。 哇！ 你真係幸福啊你！ 咁、你有冇請阿哥飲茶啊？ 有。有噶，我会请佢哋食饭噶。咁系我哋三兄妹个关系好好嘅。咁、我一直都好想多谢我两个阿哥。 羡慕你。 系啦，同埋都好想多谢埋啲朋友嘅。 好啊。 系啊，咁我想好想点唱呢首歌《心心心》，希望如果有机会嘅可以播到啦。 好， 有。 好，多谢晒你哋。 多谢晒。 端午节快乐，多谢你阿敏。 端午节快乐，好 啊。 多谢敏敏， 珍惜你啊，两个咁锡嘅哥哥啊。 谁人用诱惑眼神把我拉近，还假装一点不关心。天色继续沉，谁人在夜深等等等？谁曾在某夜飘近，交给我心却很深。没有话要再讲，怎掩饰失望？没有泪要再淌，埋藏着以往以往的寄望。无奈你说你淡忘，你说你淡忘，即使多么凄怆。面上剩下渐已吹干吹干眼泪两行。我说我盼望，我说我盼望，可相恋多一趟。但是现已深知深知，这是渺茫。天色已渐沉，落日如雾灯，心心心。谁人用诱惑眼神把我拉近，还假装一点不关心。天色继续沉，谁人在夜深等等等？谁曾在某夜飘近？交给我心却很深，没有话要再讲，怎掩饰失望？没有泪要再淌，埋藏着以往以往的寄望。无奈你说你淡忘，你说你淡忘，即使多么凄怆，面上剩下渐已吹干吹干。 眼就吹干未啊，马小强未吹干咧，自己由厕所吹下佢啦， 吹下啦， 自己吹自己。 你哋两个唔使咁嘅， 系啊，你吹干晒啲眼啦。 喂，其实丑样冇所谓啊，用 做人嘅嘢， 丑样啫，难听啫，冇所谓啊。系啊，容姐话啫， 你嬲啊？ 啊，嬲啊，容姐， 我使嬲， 讲嘅系咪先？ 一只手指捽死你啊！ 我嚟一捽啦，嚟一捽啦，捽捽捽捽啦，捽。好啦，另外咧 ，MC Chan，MC Chan 话：哎呀，终于揾到呢个风骚发人 fans 嘅 page 啦。佢之前未揾到，佢祝你。 好開心啊！佢搞到有時佢一路聽呢個傻婆咁樣， 唔好意思啊， 對唔住， 好多人都係㗎，譬如喺地鐵啊、巴士啊咩，即係人哋要佢傻。 我完全明白你哋係點，因為我有時候我聽翻我哋自己嘅重温，我都會咁。 會啊， 係咪？我哋 會啊， 我都會 笑出聲 嘅，笑跟住就係咁。 開心咪好咯，最緊要開心。 梗係啦，我哋都係想咁啫。 係咪電話有另外啊？邊個？ 喂喂喂， 喂 ，hello hello， 你叫做咩名？唔係陳小姐， 係啊， 你好， 我叫小燕子啊。 小燕子， 小燕子啊。 啊、 我哋呢度有小乌龟啊， 我叫撩哥啊， 叫小鸳鸳啊， 系啊，我小鸳 鸳，我知啊，我识鸳鸳啊， 我知啊， 你识佢嘅咩？你点识佢啊？ 我电视机见过咯， 啊，电视机我都见过啊，马小强啦， 系咪李丽珍啊？定系李丽珊啊？ 定系李丽霞？ 系啊。哦，李麗霞 咁 火，唔知啊， 咁一系人要，多謝你啊，小燕子。 你今日有咩點唱啊？ 嗯， 我要點呢個分分鐘需要你。 嗯，俾邊個聽啊？ 嗯，分分鐘需要你。 我知，俾邊個聽？俾媽 咪。俾媽 咪， 係俾媽咪聽 嘅。媽咪叫咩名啊？ 吳麗卿。 嗯，點解要點唱俾媽咪聽啊？ 佢咧原本行到噶，点知入咗医院住咗一排之后咧，咁而家行唔到，咁跟住冇办法之下咧，要去老人院咯。 哦，但系要行多啲啊！如果佢 唔系啊，直情已经物理治疗都行唔到啦。 哎呀， 唔紧要， 我妈咪都系， 最紧要健康 啊！系啊，多啲帮佢按摩啊！ 系啊，但系咁佢入到老人院，佢又唔想入啊，佢好唔开心啊。咁咧，我要佢知道咧，其实我要分分钟都需要佢咯，叫佢自己要撑住咯。 嗯、好，咁佢听有冇听啊？今日你有冇俾定个收音机？ 有啊，因为我正话打咗嚟，我已经话俾佢听，叫嗰个姑娘帮佢开俾佢听，叫佢一定要撑住咯。 佢、嗯、想开心啲，又要听风骚快活人氹下佢开心吓。 嗯，冇错啦。 继续同佢打气，好唔 好？你要去探佢、嗯，你要多啲探佢。会 啊，会啊，会啊。 系啊，而家得喎，嗬，而家可以系咪？ 应该 系啊，因为之前医院唔俾啊，而家老人院呢度都有啲限制嘅，但系起码。佢其实一个人一张床好闷咯。 系啊，你买啲水果探佢啦，食唔食得水果啊？ 得啊，食得。 嗯。 佢未慣啫，佢未慣啫。其實有時我哋都明白嘅，即係仔女其實唔係話即係想將即係自己嘅即係雙親擺去老人院，但係其實有時有老人院幫你睇住嘅話咧，都係一個好嘅決定嚟嘅。 冇錯， 係啊，所以我叫佢一定唔好唔開心咯。 嗯，加油， 唔會嘅，佢會明嘅。OK， 係啊，你都係啊，知唔知啊？ 開心嚇，多謝曬， 好， 拜 拜，一首歌都俾你， 小燕子， 嗯， 分分鐘需要你，林子祥。送俾陈小姐妈咪吴慧卿女士。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到一般三岁，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相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提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风。 好啦，仲有五分钟到晏昼一点钟，咁我哋不如听埋呢一个电话啦。 好啊， 一万七二三系啦，仲有 Kiwi，Hello， 喂，你好啊 ，Kiwi， 你哋好嘛？ 你好 啊，好 啊， 好啊， 仲有中秋节添，依家系端午节快乐啊，三位， 冇错， 中秋，哇，你真系 快乐不知时， 咪系， 系啊， 因为我太中意中秋节啦， 大家咁啊， 中秋节都几开心啊， 系啦， 系 啊，你今日想点唱咩嘢啊 ，Kiwi？ 我今日想点唱俾远方就嚟生日嘅朋友阿 Nicky， 嗯， 系啦，希望佢可以开开心心咁样过日子啦，因为佢喺远方啊，咁我哋都难以见面啦。虽然话而家已经缓和咗个疫情， 嗯、 但系都好耐好耐冇见过佢啦，都好挂住佢，希望佢生日快乐啦。 嗯，好有心啊， 系啦，有你呢个好朋友真 系， 系好窝心， 好朋友啦， 系啊，识咗几耐啦？几多年啊？好朋友， 哇，好耐啦，真系三十几年啦， 哇，七八年系，唔好意思， 好嘢，好嘢， 好耐啊， 系啊，所以我都一把年纪啦，哎呀， 哎呀，咁话啦，系咪？ 年青在心里边已经足够啦，吓、 啊，我面前两位朋友我都识咗三十几年啦， 系啊，我哋真系 真系、 啊、 心淡， 所以咪好难得咯，又有缘分， 点解心淡？ 一家人 同舟共济， 冇错，就好似我哋香港人咁样吓。 咩啦？因为其实咧，我就记得我第一次打电话嚟香港电台嘅时候咧、嗯，我嗰次仲系下昼你嘅节目嘅时候咧，我同你倾过一次偈嘅喺咪后， 系咩？ 嗰次你仲鼓励我继续读书，好好咁做一个好学生，跟住我而家已经系都一把年纪嘅妇人啦。 嗯 即系嗰时好多谢你噶，因为嗰时我自己考试成绩非常之唔好啊，好、唔开心。咁、你又鼓励我啦，叫我唔紧要嘅，继续努力，一定会考得好，即系会有进步，同埋会人会成长噶嘛。记得你系咁样教过我噶、所以好多谢你哋嘅鼓励咯。 唔好咁讲， 我哋曾经做过下昼青春交响曲， 系啊，做过噶，系啊， 青春交响曲啊嘛， 冇错，系啊， 我估唔到我咁成熟嘅，原来以前 系啊，即系所以你系我。最大的动力你讲完那番说话我很多谢你。 咁就好啦。 今时今日我都仲记得。 多谢你 Kiwi、我都好荣幸能够可以在你哋需要人陪伴或者是帮助的时候的话呢、其实都只不过 是一句说话啫。咁、样就可以得到力量。 我哋会继续。 好冇 意啊嘛。係呀、就是因为你哋嘅声音令到我有嗰股动力囉。 多谢你， 多谢晒， 同埋都点唱俾我哋所有嘅香港人嘅话，喺疫境里面我哋继续加油，好唔 好？ 好好 加油，努力， 咁 样 个疫情快啲过去，好 多谢晒， 继续努力， 多谢 努力 ，Yeah， 多谢晒， 拜拜。 好啦，呢、這个歌送俾大家，亦都结束今日礼拜风骚快乐人，希望大家继续愉快地喺呢个周末享受。 冇错，端午节快乐，约定大家下个礼拜一嘅同样时间，朝头早十点钟，下昼一点钟， 风骚快乐人， 再见， 拜拜， 好嘢， 拜 拜。 我信爱，同样信会失去爱。问此刻世上，痴心汉子有几个？相识相爱相怀言，离离合合我已觉讨厌，只想爱得自然。 我怕爱，同样怕得不到爱。问此刻世上，痴心女子有几个？相处相拖欠，缘缘分分我已觉无聊，不想爱得随便。 倘说天涯沦落人，在这伤心这通道相碰行，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又再又再考虑。 相逢何必？相识在这一息间相遇有情人，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再度再度洒泪。怕得不到爱，问此刻世上，痴心女子有几个？相知相爱相拖延，缘缘恨恨我已觉透了，不想爱得随便。同是天涯沦落人，在这伤心这通道相。 行，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又再考虑，相逢何必曾相识。